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向全港学生提供教材时，冇硬性规定所有学校无差别咁向所有班级嘅学生播放有关真实内容。学校会按校情同专业判断，灵活采用有关教材。教育局表示，学习抗日历史是课程一部分，学校让学生认识战争的苦难、百姓的逃难、大屠杀是国殇、世界各界谴责日军的侵略途径，以及日军、以及国军、国人共同抵抗等，并且以真实和平为最后目的。教育局制作相关历史专题简报，供学校参考。教师可以按学生年纪、心智发展和校情选择合适教材，或者是选播合适的段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补充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65%。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补充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700米。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喺香港，大家都为咗未来不断努力，而你嘅一票可以让我哋有个更美好嘅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啊6:08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啊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咁啊一齐咧去到起身，咁啊迎接咧就系今个星期嘅工作啦。话咁快，今日都已经系2021年嘅12月13日咯，咁啊睇翻。即係呢一個嘅一系列嘅假期啦，大概10日之後咧啊，就正式展開啦。 咁仲有一个星期多少少嘅时间咧，啊，咁就已经可以俾大家又休息一下，疯狂玩一下。咁所以咧，而家啊，更加系一个黄金嘅时间，去到俾你咧，就系处理埋手上面嘅工作，咁啊，放假都可以放得安心啲啊嘛。早晨啊，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咁啊，有白全浩陪住你哋，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一系列的假期呢，可能大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例如是交换礼物，又或者不用交换，哎，我送给你，即是你又会收到礼物，恭喜恭喜恭喜。可能会收礼物是一件开心的事来的，你每一次收礼物都会跟人家说句，啊，多谢，啊，心存感激，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做法。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日子耐了，啊，滑牙了，你忘记了懂得多谢呢？收人礼物都会讲多谢啊。不单止咁啊，有时在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入面都会得到好多唔同嘅帮忙。呢啲帮忙其实每一日都可能会有出现㗎喎。每一日可能都会有人送一啲礼物俾你，虽然係无形嘅。但係呢，係对你嚟讲自身係有帮忙，有进步嘅，令到你有裨益嘅。你会唔会有时真係忘记咗，啊，心存感恩呢？又或者不是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去到帮忙，帮了一个大忙，帮了小忙，而是你今日，啊，你发觉自己的工作上面、学习上面无风无浪，过得天下太平，其实你又会不会懂得感恩呢？没厄运来到前身的时候呢，其实都应该抱着一个就是懂得感谢的心情，去到快乐活着每一天。不少人认为，当你自己懂得去到 say 一句 thank you， 讲句多谢的时候，或者每一日你都会明白，啊，我今日又赚了一日了。能够抱住懂得感谢、珍惜的心态的话，当机会来到的时候，这一类人是可以最好地去到把握，从而令到自己最容易成功。希望你都是他们一份子。 初遇他跟你，如干一杯那种暖暖滋味，怎么说起？曾无奈分别的凄美，如同成长中必经那句，舍不得你。思忆中给你留座，歌声之中不止一个我。一些歌，一些经过，让这生不枉过。阿里格多，阿里格多，这么彻底，随念于生活的细微。才尽力的超出恋爱那关系，不可放低。唯独是你那个可取替，完场时就是话别别后还有默契。风波中不再无助，只因身边不止一个我。今天起。跟我 才是生命的交错，如没有你，我这生会怎过。 阿O，最近的天气你会想起什么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喝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呢？ Barbi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都市人都有眼涩、眼痕和眼睛容易疲倦的问题，好多人以为只是小毛病，闭目养神就可以舒缓不适，不过其实有机会已经患上了干眼症的，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视力添。其实干眼症是常见的眼科疾病，它的症状包括了眼干、眼红、痕痒、刺痛、怕光，又或者是有异物感等等。有部分人更加会因为眼球干燥而出现了反射性流眼水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乎令到眼角膜有机会受损，甚至结疤，影响视力的。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患上干眼症，但原来年长、更年期又或者是怀孕、荷尔蒙改变、曾经接受激光矫视、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又或者是经常使用电子产品的人呢，都会增加了患上干眼症的风险的。而环境因素亦都是诱因之一，例如秋冬的天气干燥、长时间身处在冷气场所，又或者是疫情期间成日都戴口罩，令到呼气的时候将空气向上眼部的位置推，都会引发干眼症的毛病的。而干眼症主要分为挥发性干眼症和缺水性干眼症两种。挥发性干眼症主要的原因就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睑板腺是平日负责分泌油脂的，可以减慢泪水挥发而达到保湿的效果。不过当睑板腺出现问题，患者就会因为腺体堵塞而造成分泌异常，甚至是发炎，泪水加速挥发，所以就会有干眼症了。至于头先所讲的缺水性干眼症，就是占较少数的人，一般都是因为年龄增长或者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所致的，包括了红斑狼疮患者，又或者是糖尿病、干燥症的患者，就属于高危一族了。针对干眼症的问题，医生一般都会先处方人工泪水做治疗的。选择人工泪液的时候，应该就要揀一些不含防腐剂为前提的。部分的产品更加会加入 Q10 或者是胶联透明质酸等等的润滑成分，保水和锁水的功能亦都会较强。除了可以舒缓干眼症之外，亦都可以加快修复受损角膜的表面。至于干眼症较严重的人士呢，就可能要考虑用药，例如是啫喱又或者是药膏。而部分产品的液体材质会接触到眼球的时候，因应体温而增加它的黏性，变成啫喱状，这样就可以令到药膏更加长时间贴到在眼球表面，亦都可以令到视线模糊的问题减少了。好多人都以为干眼症无伤大雅，不过其实它不单止对日常生活造成困扰，甚至有机会因为眼角膜受伤出现永久的结疤而影响视力的。所以大家都要记得好好保护双眼，尤其是是用电子产品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对眼充分休息的了。亦都有研究指出，在特定的情况底下多些摄取 Omega-3、 橄榄油或者是维他命都可以保护对眼的。当然如果有头先一些讲到的眼部不适症状，当然要立刻求医对症下药啦。我都希望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大家都可以有一对 bling bling 炯炯有神的眼，应付你全个星期的工作，同埋望清楚你喜欢的人同埋事的嘛。 多 床上平静，其实此刻默默疑问，为何越疑惑便越吸引？ 晨光正能量卫星， 朝早嘅时间嚟到6:22啦，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4%，咁啊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日间系干燥嘅吓。嗱，今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方面就属于中，都系普通啫吓。人间充满爱嘅，咁有一个咧就系接幸运星嘅慈善活动咧，咁举行咗。你以前咧有冇接过幸运星呢？喺我细个嘅时候，曾经咧有一段时间就好 hit 接呢个幸运星，唔知系电视剧啊定系咩影响，我都唔记得啦。定系记得屋企人咧埋头苦干喺度接幸运星，一硬二硬咁样摆喺度，接完就摆咗喺度。我接完之后许嘅愿。冇实现到，硬星星都系摆咗喺度。不过唔紧要，都系一啲快乐嘅回忆嚟嘅。之前嘅时间咧，咁啊有550位志愿者啦，咁啊喺经历咗5小时06分钟，接咗几多粒咧？就50244粒啊！经过严格标准鉴定嘅幸运星，仲要肯定系无敌嗰只噶啦。打破咗咧就原来之前啊，日本长野县。夏伊纳亚治村唔知系边嘅长野县啦，打破咗佢哋咧今年3月21日创立咗44136粒嘅世界最多接幸运星展示世界纪录，这个咧就成为咗一个香港嘅传奇啦，振奋香港人嘅心，用爱同埋喜悦咁啊，令到大家可以更加 happy 啦。好啦。睇翻咧活動咧，啟動嘅時候就喺當日下午1:03啦，1:15舉行啦。咁啊喺呢個健力士啊大中華區認證官嘅一個見證底下咧 ，BB 咁樣，於是乎咧就550个男女老少義工咧就齊齊接幸運星。好彩咧，即係今次要講好彩啊！好彩我冇去啊，點解啊？為做好事都唔去？唔係，因為我接幸運星接得好差。如果我去嘅话咧，佢嗰度肯定少百几粒啊！好啦，年纪最细嘅幼稚园咧，就系、是、幼稚园嘅朋友只有4、5岁学生嘅啫。最大年纪嘅咧，哇，80几岁嘅长者都有啊！有啲相见嘅朋友咧，都一齐过嚟支持啊！咁啊，场面都相当之温馨感人啊！今次活动咧就藉住接呢个幸运星去到打破世界纪录，咁希望咧就将呢啲爱嘅感觉咧就不断传扬开去。特别咧系一样嘢，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嘉许啊一啲医护人员同埋赞扬各界嘅抗疫嘅英雄，即系希望咧就大家更加理解到弱势社群啊， 佢哋咧係好需要人哋去到支持同埋去到幫忙嘅。接幸運星咧，對我嚟講咧就係冇咁簡單，對佢哋嚟講咧就好叻啦。其實咧好快脆都會聖誕節啦，好多人嘅心入邊咧都會有唔同嘅願望嘅。接幸運星如果可以實現嘅話咧，咁我都會幫手咧就接好多，咁啊令到大家咧嘅願望咧就可以成真。啲而且確是疫情持續咗兩年啦，咁啊聖誕嘅氣氛咧唔夠疫情之前咁濃烈嘅。我又見到咧有機構喺今年十一月初至到十二月初咧咁進行咗一啲調查訪問啦，咁其中咧有差唔多接近700名本地嘅情侶同埋夫婦，了解佢哋喺疫情底下消費意欲嗰個模式。結果顯示近八成嘅受訪者估計佢哋聖誕節嘅消費不會多於3000元啦。咁超過兩成半嘅男女更加咧就冇計劃送禮物添，比率咧就較去年增加10%，即係多咗人選擇咧就不如唔送禮物啦，或者咧就慳啲啦，唔好送咁多啦。預計30%嘅男女咧就會花費1000至3000元咧去到購買聖誕禮物嘅。今年你會唔會已經準備咗聖誕禮物咧？價錢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心意先至係最重要。嚟自 Jason 陈柏宇对得起自己，好快脆时间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咯。听听新闻简报啊，翻到嚟之后咧，继续又会有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累计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突破80万，超过北达科他州的总人口。报道说，虽然新冠疫苗是免费并且广泛地提供，但由于民众拒绝打针，加上传染性更高的 Delta 变种病毒出现，令美国今年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较去年多。今年有超过45万人死亡，占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总死亡人数57%。亦有专家提到，今年的死亡病例主要涉及未打针的病人。路透社统计，美国是全球报告最多新型肺炎死亡个案的国家，其次是巴西和印度。日韩外长在英国利物浦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谈。日本传媒报道，外相林方正和南韩外长郑义溶在七国集团外长晚宴期间会谈，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林方正解释日本政府在战时劳工和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两人重申日韩合作以及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三边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和北韩有关的议题。双方认为两国应该加快外交对话和交流，以推动双边关系恢复正常。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抵达阿联酋访问，将会和阿布扎比王储阿勒纳哈扬会面，是两国去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最高层级会面。贝内特在出发前说，在关系正常化后的短短一年，已经看到以色列和阿联酋伙伴关系的非凡潜力，形容今次是历史性访问。他将会和阿勒纳哈扬讨论加强两国合作以及经济和商业联系。继埃及和约旦之后，阿联酋去年成为第三个和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山东烟台市附近海域有货船沉没，最少九人没有生命迹象，两人失踪。事发在昨日凌晨，货船上共有14名船员，当局调派船只和直升机参与搜救，救起12人，其中3人情况稳定，送院接受治疗，9人没有生命迹象。当局仍然正在搜救失踪的余下2人，并且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易葵龙派人找女儿易群仙，但是易群仙不想回家，陈延年冷静指挥，叫人带易群仙跳窗去到法文进修馆躲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睇下而家几点先？好啦，6:35。咁啊，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有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哇，真系吓到我惊魂未定。因为话说今日朝头早打电话俾崔杰，同埋打俾 Kitty 嘅时候咧，哇，佢屋企唔知做咩咁鬼嘈，好似大排档咁啊！头先我打俾你嘅时候， 有咁夸张咩？ 系咯，嘣嘣嘣嘣嘣咁嘅声。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唔系，头先咧你一打嚟嘅时候，即刻闩翻啲房门啊，费事嘈亲人啊嘛。 哦，系嘅，系嘅，静啲，静啲，静啲吓，鬼鼠电话。 系啊，系啊，朝头早讲嘢都系冇咁大声啊。 系啦，吓，嘈亲喺隔篱邻舍啊，吓，系唔好啊，唔好。 喂，今朝早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个词语啊。 吓咩啊？ 系啊，即系我哋咧呢啲八十后啦，咁咧都要学下一啲新嘅词语，如果唔系咧就会俾人话我哋 out 噶啦。 哦，系啊，而家僆仔咧，唔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啲小朋友讲嘢咧，我有阵时个通咧真系唔同我哋噶。我见而家好多小学生嗰啲咩四五六年班啊嗰啲，定系唔知初中嗰啲咧。他哋真系会将一个日文咧成日挂喺嘴边嘅，就系咩咧？一问你咩啊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计个咩啊？佢哋喺度难以咁样嘅，吓 系啊， 系啊，我唔系见其中一两个，我见到几多咧，啲小朋友咧佢又会咁样难以咁样，我心谂咩事？我咪以为我听错，原来佢哋而家好多系咁样讲嘢嘅。 哦，所以我哋都要知道，即系唔跟佢哋都好啦，但系都要知道佢哋讲咩嘛。 啱啊，啱啊。 系啊，咁跟住咧，我就喺网上面咧见到一个都而家几多人，尤其是喺网络上面嘅一个用语啊。 嗯。 嗰词语咧就叫做 chuggy 啊 ，c h e u g y 呢一个嘅英文字。吓。咁呢个字点解咧？原来咧就系形容咧。譬如如果我哋係嗰啲通常啦嚇八九十後咁樣，即係同啲零零後咧已經有一段距離嘅啦嘛。咁佢哋眼中咧，如果我哋做咗某一啲嘢咧，佢就會話：哇，呢個人好超義啊！即係話咧，話佢好想努力去趕上個潮流，但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咁樣。 講起我哋㗎呢個字 啊，即係兜個圈咧，其實都係覺得你係勾嘅。即系佢觉得，哎，你好似好扮 in 啊，扮 young 啊，咁样啦。 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差人老土咯。 系啦，咁所以咧，你唔好但系咧，其实有啲人咧又会将佢形容就好似唔跟人，即系唔跟潮流。但系唔跟潮流咧，通常啲人咁样话你咧，就唔系话你自己好脱俗啊，自成一格啊咁样，而系话你想跟都跟唔到。 哎呀，好惨啊！呢个字好惨啊，但系我好中意用啊。 我哋系咪一定要识呢？ 一定要识啊！俾人话都知啊，系咪？ 系啊，咁同埋咧，佢都有一啲特征嘅，即系我睇嗰篇文章咧，喺度讲通常啲人点样先会叫你做系一个超级嘅人呢？咁就系话譬如你去到你屋企，会发现咧有一啲装饰品啦，可能系画啦，或者系一啲木牌啦，会刻住一啲咧。好励志嘅字句嘅，即系譬如it life love 咁样啦，类似嗰啲啦，即系类似嗰啲嗰啲 quotes 咧，一啲名句咧，咁有啲人譬如 hashtag 咁，又或者你玩啲社交网站咁样啦，咁咪好多 caption 好多一啲标题你可以写翻落去嘅，咁如果你咧都仲系写紧嗰啲即系可能抄出嚟嗰啲人哋嗰啲好有意义嗰啲热爱生活啊咁样嗰啲咧，咁呢一啲嘅即系零零后嘅网民咧就会觉得你系一个超级啦， 即系搵个 source 都搵唔识搵咯，但又要挤。喺度咯， 系啦，佢就会觉得即系有啲似我哋会觉得好长辈图嗰啲嘅感觉咯。 哎呀，喂，呢样嘢要留意，你呢个好大警醒。零零如果俾零零后觉得我哋系长辈图，我哋就好惨。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好以为谂唔到写咩，跟住求其抄啲嘢。 就得，咁跟住啲人咧就會覺得你，哇！你根本就係講唔上潮流啊咁樣。 哎呀，我哋有陣時仲喺度笑咧，啲人亂咁 set 長輩圖，其實可能我哋都俾人笑緊啊，俾零零後笑緊啊。 係啊，不過我哋唔係長輩圖啫嘛。 係咯，我哋佢哋笑我哋第二樣嘢啫嘛。 係啊，所以要認識一下呢個字啊 ，Chugy，Chugy。 好。記住咗佢啦嚇，咁啊翻嚟睇下你有咩得意嘅，就話俾我哋聽啦。轉頭見， 好，轉頭見。 阿歐，最近嘅天氣你會諗起乜嘢啊 ？Kitty， 時冷時熱咯。 朝早飲熱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咧 ，Barbie， 我覺得一日可以有兩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晨光百科。 早晨嘅时间六点四十一分，晨光百科啊吓，唔知道大家之前咧都同大家提过咧，有一位都佢系富豪啦，不过咧就变咗太空人，咁系一位日本嘅马里扎华呢一位嘅人啊，好似叫前泽啊，咁佢咧就早上个星期系啦，上个星期咧就跟一个俄罗斯嘅太空人啦，咁啊搭载呢个火箭，嘣一声飞到上太空嗰度。好啦，咁佢咧喺太空上面都有不断 update 佢自己嘅一啲新嘅生活啊，各样嘢，咁当然都几真系几吸引嘅，即系一个平民上到上去，甚至乎去埋国际太空站啊，咁佢会做啲咩咧？咁样睇翻新闻报道就话，佢都会咧就系应网民啊，今次系应网民嘅要求咧，上去做一啲咧好抵死嘅实验。咁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发掘一下啦。咁除咗佢之外咧，咁啊好嘢。一支火箭有三个人，咁除咗阿富豪之外啦，俄罗斯嘅 captain 啦，俄罗斯籍嘅 captain 啦，仲有咧一位咧都系日本籍嘅，就系嗰个富豪自己本身嘅助手。个助手今次咧就系担当埋摄影师嘅，所以你见佢譬如摆上网啲相咧，靓仔嘅，有人帮佢影嘅，跟住咧就 send 翻，即系经过网络啦，跟住 send 翻落嚟地球嘅 server 就 upload 上网俾大家睇。都得意啊吓，咁啊如果有机会啊上下去都唔错。的而且确自古以嚟人类嘅梦想咧就系星际旅行，咁啊以前咧就采取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幻想啊咁样，咁而家去到要实践嘅时候，当然咧就会感觉得到咧非常啲困难啦。去到宇宙咧系对我哋人类嚟讲，对我哋呢种人类嘅生命体嚟讲咧系第二种嘅绝对第二种嘅环境嚟嘅。其实十八世纪嘅时间啊，法国嘅孟加菲兄弟咧就已经迈出咗大步噶啦，佢哋为热气球当中充满咗热气，咁啊升入去呢一个天空入边。我睇翻历史，第一枚嘅现代火箭升空发生喺1926年嘅美国噶。孟加菲兄弟咧就乘坐呢个热气球入边嘅气球啊吓，将啲火焰不断加热啦，气球入边嘅热空气比外边嘅空气更加轻，咁啊令到气球咧就得以升空。咁啊，热气球驾驶员咧，咁啊喺飞行途中一刻咧，亦都唔能够休息噶，因为咧佢要好好地顾住嗰啲火啊吓。咁呢个就系最古老嘅一啲嘅飞行方法啦。好啦，去到今时今日，例如见到富豪咧，佢哋坐嘅唔系穿梭机，穿梭机都退役啦，就系坐咧火箭。火箭系点样进入太空嘅咧？牛顿喺17世纪已经揾到呢一条嘅定律噶啦，每一个作用力啊。伴随住一个咧就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嘅反助力啊，佢哋同时咧存在并且同时会消失，呢个就系火箭飞行嘅基本原理。简单啲嚟讲，可以将火箭睇成为一个充满气嘅气球。如果松开个气嘴嘅话咧，里面嘅气体咧就会跑出嚟，并且就持一个反方向推动呢一个气球飞舞噶。咁你就会问啦，喂，啲飞机都飞啊，你？叫啲飞机飞高啲，咪飞到太空得唔得噶？啊，唔得噶，因为普通嘅飞行机啊，即系普通飞机嘅发动力咧，就冇咁大啊，去到摆脱咧地球嘅引力噶。想要飞出地球嘅话咧，飞行器嘅速度最少要达到1小时28000公里，而速度最快嘅协和式客机每小时咧亦都飞唔到咧就系2000公里啊吓。咁所以嗰个嘅飞行嘅力量咧，相差得实在太远啦。好啦，火箭啊， 点样喺呢个发动机嗰度同呢个能量互相配合嘅咧？喺我哋睇到嘅一样啊，早期嘅火箭咧都系利用一啲黑火药作为燃料飞行噶。其中以前有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率的新型燃料火箭推进剂，好像那些发布噔噔噔噔火箭推进剂，它就由两种成分的燃料去构成的，一种就是能够燃烧比喻为燃油，另外一种燃烧的时候就不可或缺的氧气，在没有氧气燃料就没有办法燃烧了。飞上太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觉的火箭呢就会分成好几节的。你都留意的话呢，飞到上去或者飞紧去这个太空的时候啦，在地球的外围火箭都已经开始脱落的了。一节一节一节。某一节的火箭呢储存的空间空了的时候啦，那一节的火箭呢就可以分离出来的了。而剩下来的部分就会变得更加轻的重量，同埋可以更加快地用这个速度去飞行。飞上太空咧，头先都讲过啦，最少要达到每小时28000公里呢一个嘅速度啊，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火箭啦。其中咧有一个叫做 A4 火箭啊，系点样嘅火箭嚟嘅咧？佢系长14公尺，高1.75公尺，咁啊重大概咧就12000公斤。喺发射嘅时候，佢嘅发动机可以提供25吨嘅强大推力噶。讲紧咧，1942年10月3日，佢咧已经第一次飞行噶啦，速度啊达到咧就系每一秒咧就去到1340公尺噶，可以运载重达1吨嘅弹药，咁啊威力亦都巨大啊吓。不过可惜当时咧就唔系我嚟飞向太空，咁啊因为打仗嘅关系啦，就用咗咧就系做一啲军事嘅用途。咁啊而家咧都睇翻啦，希望真系冇打仗，大家专心啲研发啲太空科技可能仲好啊。不过睇翻以前咧，即系接近冷战时期嘅时候啊，美国同埋即系前苏联啦，都想成为第一个达到太空嘅国家。原因就因为佢哋怕对手成为第一个咧就占领太空，从而主导世界嘅势力。所以嗰阵时大家都好努力咧，就去到做一个叫做太空嘅比赛，一个较劲。去到今时今日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国家咧，佢哋都已经能够咧有自己升上太空嘅能力噶啦。咁喺太空上面嘅生活咧，其实亦都非常之得意嘅。除咗咧就可以睇翻各位富豪啊喺太空嘅生活之外啦，咁亦都咧有机会可以咧喺晨光百科入边同大家讲下太空生活嘅一啲小细节噃。 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易啊！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 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出边嘅天气先啦吓，唔系一首嘅作品嚟自阿 Jam 邓紫棋嘅《两个你》。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所以成日话咩啊，翻下啲北风咧，咁啊天气又凉凉地啦吓。咁啊，的而且确都预言咗咧，咁啊预计咗咧，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咁啊气温就会跌几度嘅。咁啊，展望啊，听日方面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早上亦都系清凉，日间都系干燥。本周中期气温咧啊就会稍为回升噶啦，咁啊至于圣诞节嘅气温啊暂时未知啦，咁啊过多几日应该知噶啦。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嗱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我哋有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讲下啲 I T 嘅嘢先。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系啊，咁我知道即系香港都科技发达啦。喂，我而家成日都系用八达通啊，或者用好多嘟嘟嘟嘟嘟嘅时候付费咧，入边都系牵涉到一个叫做 N F C 嘅系统。我以前都有听过，系咪真嘅咧？呢个 系啊，咁就N F C 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叫做啦短距离嘅一个无线嘅一个技术。咁當然啦，係要介乎3至10 cm 左右。咁所以咧，你會發覺當個八達通同個感應器咧個距離太遠咧，你其實就會 detect 唔到嘅。 哦，咁如果 NFC 壞咗嚟，我電話嘅 NFC 壞咗，我係可以修理噶嘛，係嘛？ 當然可以啦，因為都係零件嘅一部分啫。咁但係通常都好少機會會玩 NFC 嘅。 嗱，我知道而家有啲學校啦，或者屋苑啦，佢哋都係靠個電話咧。去到做 NFC 做一個記錄嘅 do 咁樣可能開門俾你啊各樣嘢。其實呢個技術咧 NFC 嘅技術或者呢啲認證技術咧，會唔會延伸到去其他界別，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呢？ 有啊，譬如係最常見啦，我相信而家就係搭巴士啦，或者係停車場啦，你都係已經多數都係用緊我諗係嗰張 E 嘅八達通啦，即係放咗喺電話上面嘅，咁就通常就。未必會用嗰張實體卡啦，咁所以都幾多情況會用到啊！如果係而家，即係如果你係用八達通嘅話， 咁 NFC 咧就好方便啦。咁除咗 NFC 之外咧，我知道唔少嘅電話入面都有啲嘅錢包功能嘅。呢個錢包除咗係喂我哋擠八達通又好，又或者放 credit card 都好，仲好似咧嗱，我都已經將自己嗰個咧疫苗接種記錄咧。放咗喺自己嗰个钱包入边，一打开嘅时候就已经见到第一针日期、第二针日期，类似呢一类型嘅叫做证明文件啊，可唔可以话嚟紧又越嚟越多放喺入边？咁当然要同法律挂钩啦。咁放咗入边之后，会唔会真系越嚟越方便我哋嘅生活嘅咧？ 咁当然会啦，谂因为都知道啦，我哋之前用嘅可能，譬如举个例子，一啲嘅会员证啦，通常都系一个实体卡嚟嘅。 系啊， 咁啊，我其实响早一两年嘅时候用某牌子嘅 wallet 咧，都有将呢啲嘅会员卡咧放咗落去个 wallet 入边。咁所以咧，当譬如可能当你埋单问你，系咪会员啊？咁你其实就可以 show 个。電子條碼或者是 QR code 出嚟俾佢 scan 咧，咁其實就已經足夠啦，唔需要特登攞張卡出嚟。 如果係咁樣嘅話，係咪嗰個會籍咧，即係嗰張 membership card 啊，係本身已經係可以放入去呢個電子錢包，定還是其實普通一張嘅，例如學生證？我都可以，譬如影張相就可以放入去，係咁樣又得唔得嘅咧？ 學生證咧，咁就要睇翻，因為啱啱講過啦，如果佢係一張卡咧，咁有機會就係用所謂啱啱我哋講嘅 NFC 技術啦。咁如果佢能夠放喺個電話上面嘅，咁當然就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佢冇搞到嘅話咧，其實可能都係要 keep 住嗰張卡嘅。咁而我啱啱講嗰啲咧會員證咧，咁通常都有個 barcode 或者有個 QR code 咧，咁其實就可以用個 wallet 咧嚟到去儲低佢嘅。 哦，即係一見到 QR code 嘅嗰啲證件咧，我哋就可以咁儲低佢噶咯喎。 基本上係噶，除非佢係要用 NFC 咯，就係啱啱講嘅，因為有一啲 NFC 咧未必係即刻同你嗰部電話個 NFC support。因為佢起碼都要裝有個 app， 咁先至可以用到呢個技術嘅。 哦，哇，咁麻煩嘅，好彩問一問你啫。呢啲普通人識鬼咩？ 所以咧亦都有啲嘅酒店啦，都同個 iPhone 合作，就係、是、我可以用你iPhone 嗰、那個NFC 嚟到去開門啊嘛。 哦，咁啊，即係時卡都唔使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要裝某一啲嘅 app 咧，佢先至可以用到呢一個功能嘅。 哦，咁啊，将来个社会可能真系好多嘢变咗一个平板或者一个装置咧，已经可以将好多嘅文件啊、重要嘅嘢咧放咗入去。咁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都方便。 系啊，咁但系咧，都有一定嘅缺点嘅。其实，譬如就系万一佢冇电啊， 咁就咁就有機會咧出現到可能 NFC 就讀取，即係佢讀取唔到嘅話咧，咁其實都冇用咯。咁所以變咗啊，調翻轉電咧，對一啲嘅裝置嚟講，而家係好重要啦。 哦，嗱，我知道咧，我自己嘅電話當佢冇電嘅時候咧，我嘅八達通功能咧都係可以著到嘅。咁其實 NFC 係咪一個叫做好似數碼條咁樣？其實只要掃過佢。咁另外一個裝置都可以感應到佢而啟動，而唔需要就兩邊都有電嘅咧。 咁相對啦 ，NFC 因為要嘅電量比較低，咁所以咧，我冇記錯係可以用到一段時間嘅。咁但係萬一成部機真係完全冇電嘅時候，我覺得應該係唔 work 嘅。 哦，咁我明啦，因為點解我上次冇電咧都用到，係因為我電話冇電啫。但本身手提電話入邊咧，佢冇電嘅時候，其實佢入邊仲儲低咗，例如1-2% 嘅電。是俾佢咧一啲緊急用啊，或者偵測用啊，或者定係點樣用啦、啊，去到做一啲即係死線之後嘅一啲嘅工作嘅。如果連埋嗰個都冇嘅話咧、，NFC 就冇辦法啟動啦。 係， 咁啊呢個大家要留意住一下啊嘛。而家即係科技嘅年代，好多時咧都要帶定啲電話或者電池出街噶啦。咁啊另外咧嗱講翻啦，咁啊除咗就係、是、講到頭先嘅零件啊 ，NFC 嗰個咧，即係如果壞咗冇得整啦。咁阿圖都話到咧，應該零件嘅嘢咧就有得整嘅。咁坊間咧，咁如果你話買一個品牌嘅電話，通常都係去翻佢哋該品牌嘅啲維修部咧，負責維修翻呢個零件。咁但係有冇話我如果去一啲普通民間嘅，即係揾啲師傅仔去到幫我整下嘅，其實我有冇辦法可以知道咧佢用嘅零件啱唔啱我的電話，同埋係咪正版嘅咧？ 咁就要睇下嗰個電話上面有冇呢啲相對認證嘅功能啦。咁又好似又係蘋果系啦，咁又出咗一啲功能，就係可以 check 到咧你嘅零件啦，同埋你嘅使用歷史喎。 咁呢個對成個商業社會嚟講，其實好事定唔好事咧？ 對於消費者嚟講，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起碼你會知道，嗰件嘢係喺邊度嚟。 即係啊，有個保障啊，起碼我知道呢件真係正廠嘅，我唔係俾人呃嘅。 係啦，咁但係嗱，咁都係嗰句啊。咁萬一裝咗翻嚟嘅時候，蘋果佢唔認證喎。佢可能就會列明，呢一樣嘢係唔知喺邊度嚟嘅，其實你都奈佢唔何啊，係咪？ 咁啊係，如果蘋果佢只係或者任何一間電信公司啦，生產商啦，佢對於你用部分零件唔係佢哋自己本身品牌，而導致佢其他損耗嘅話咧，佢可以成部電話佢話你使用不當，唔賠俾你啊，或者唔幫你做其他嘅維修嘅喎。但如果你本身所用嘅零件都已經係正版嘅話咧。佢可能喺保養嗰度咧，可以再提供翻多啲嘅優惠俾你喎。 咁呢個當然啦，咁所以變咗佢點解就會出一個咁樣嘅功能？咁某程度上可能使用者可以清楚知道，究竟我出街換嗰件嘢係唔係正規之外，咁調翻轉啦，俾原廠亦都可以知道，究竟你嗰件嘢係唔係繼續喺佢嘅保養範圍之內咧？咁所以其實都對。所以其實對某程度上嚟講，都係兩邊都有佢哋嘅好處嘅。 哦，咁啊係啦，用正廠咁啊，希望大家嗰啲電話又唔使成日換啦，最好呢樣換下，嗰樣換下，都係換翻正廠嘅話咧，可以延續一個電話嘅壽命，咁啊唔需要成日換啦，咁啊亦都環保啲。咁啊睇下科技有幾幫到我哋啦嚇。今日朝頭早唔該曬你先，阿圖，拜拜。 好，唔該氣，拜拜。 阿欧，最近嘅天气你会谂起乜嘢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饮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呢 b a r b i 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 请在12月14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告终。美国当年点解会发动战争，就要由20年前的9/11恐袭讲起啦。 2001年9月11日早上，19个劫机者劫持4架民航客机、3架飞机，分别撞向纽约地标世界贸易中心南北大楼以及国防部5角大厦。第4架客机原本撞向国会山庄，但是遇到机上乘客反抗坠毁，全机罹难。 911是史上伤亡最多的恐袭，一共有2977人死亡，超过20000人受伤。美国政府将矛头指向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其首领拉登在2004年承认全部责任，声言报复美国的中东政策偏袒以色列。拉登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全球10大通缉犯，悬红$50,000。 时任美国总统布殊誓言要回应袭击，让世界摆脱邪恶，于是通过了一系列反恐法案，当中授权使用军事武力共同决议案，授权总统绕过国会对外宣战，将恐怖分子视为敌人。 美国要求控制阿富汗的塔利班交出拉登，遭拒之后就发动空袭。布殊曾经叫国民对反恐战争要有耐性，但是当时可能就没有想过这场仗一打就打了20年。 同年10月，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警方同情报部门有权监听、搜查任何跟恐怖活动有关的记录。不过法案被指侵害公民权利，2015年被美国自由法案取代。 美国在2002年成立国土安全部，目前有250,000名雇员，每年预算开支580亿美元。在古巴设立关塔那摩湾监狱，在境外无限期关押怀疑恐怖分子，但多次被爆出虐待囚犯，被联合国批评违反人权及国际法。 美国在2007年启动明镜计划实施网络监控，亦被指滥权。2011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一个月后公布首个阿富汗撤军计划。 2021年8月31日凌晨，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起飞，标志着阿富汗战争正式结束。20年来在当地阵亡的美军超过2300人，最少3.2万名阿富汗平民丧生。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巨大选择。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朝早嘅7:09啊，咁啊出边18度嘅气温，咁啊扭开你嘅频道，而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有继续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阿芭比都喺度啦， 早晨芭比， 咁啊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先同我哋望一望， 好啊，今日咧交通咧都几好嘅，因为有两个封路已经开翻嘅，咁先讲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第二线咧较早前嘅路面维修已经做完咗，咁呢一段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嘅第二线咧已经解封啦。咁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同样都系完成咗路面维修啦。咁呢一段路弥敦道去深水埗近住中间道嘅慢线都系解封。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隧出九龙咧，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今日交通都几好， 系啊， 样样嘢都系即系正常龙尾啫。 系啊，同埋又开翻啲路啦。 系啦，唔错啊吓。 系啦，嗱，不过咁啦，小白芭比，你哋两位搭车咧，有冇试过留低咗啲嘢唔见咗啊，或者唔记得拎咁样咧？ 有喺啊，我香港我试过，日本都试过。 系啊，我又好彩地冇试过，真系。 我其实上我曾经试过跌过嗰个锁匙啊，可能嗰个裤袋比较浅啲咧，就跌咗出嚟。咁好彩落车嘅时候望一望，咁咧就发现咦，原来系仲喺张凳度，咁咪好彩可以救得翻，攞翻条锁匙咯。 哦，我读书嘅时候，因为都系坐港铁啊嘛，咁嗰阵时嗰阵时就系叫地铁啦。咁啊搭车嘅时候咧，就留低咗一把好中意嘅遮。 哎呀， 系啊，咁你知遮嘅嘢。硬系我嚟遗失嘅，唔知点解咧。好啦，咁跟住就后屘嗰阵时咧，我就去咗佢哋个金钟嗰个生物认领处，我真系揾得翻。 哇，咁你好好彩喎！ 嗰阵时我有即系装嗰个门入边咧，哇，望下睇下入边咩样嘅先，你知道八卦。一装嘅时候，哇，成个好大嘅货仓， 好多嘢喺里边啊， 楼底好高嘅一个好大个嘅货仓。咁跟住我罩眼望咧，都见到几多唔同嘅嘢，即系都有一扎 B B 车呢个印象几深啊，一扎 B B 车。咁跟住仲有啲遮都好大把啦，跟住佢個職員就問我：你嗰把遮咩樣咁？話翻俾佢聽，跟住佢就攞咗出嚟俾我，問係咪呢把咁樣？ 可能有好多把都係咁上下樣， 唔係佢嗰啲花嗰啲痕跡一樣啊！ 哦，所以認得真係佢啦， 係啦，真係我嗰把嚟。 失而復得真係好開心啊！ 係啊， 嗱，點解咁講咧？小白點解咁問你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即係好似你咁講啦，你頭先講嗰啲失物咧，包羅萬有。咁咧，新巴同埋呢個城巴，原來咧每個月啊，平均都會發現有超過3000件嘅失物㗎。 一个月3000件 啊，平均啦咁样，咁然后咧，但系平均其实每个月咧收翻嚟报失咧，都系得2700几宗嘅啫。 即系话好多人都谂住算数咯，好似我咁，我嗰阵时试过唔见嘢都由得佢噶啦。 系咧，即系有三分一系搵唔到物主啦。 系噶，咪可能因为根本啲人都唔知喺个巴士度跌啊。 系啊，咁啊系啊， 你就直头都唔知向边度报失添。 同埋有啲人好似我咁怕麻烦咯。 系啊，同埋咧，2700个人虽然报咗失啫，但系当中搵得翻咧，原来都只系得40人。 哎呀， 靓人揾到嘅啫，唔系话个个都揾到噶。 咁嗰啲失物点算咧？咁样 嗱，嗰啲失物点算咧？ 最后会唔会捐咗佢噶？即系如果完好嘅话， 要睇下究竟系咩啦。其实咧，失物即系头先学你话斋，包罗万有啦，又有即系最普通嘅电话啊，呢啲嘅银包、锁匙啊，呢啲就一定 会有啦。呢啲应该最普遍，我觉得 系啦，遮都有啦咁样。当然又有啲咧就比较奇怪嘅嘢都有噶。 我想知啊， 有啲动物啦， 动物 系啊，仓鼠。 本身已經唔准拎上車嘅 咯，係咯，就唔知點解，可能偷雞啦。呢個倉鼠都唔係最驚訝，有人攞啲魚上去漏咗啊！即係有啲魚係喐 買餸嗰啲定咩啊？ 生嘅養嗰啲魚，即係寵物咁樣啦，當係咁嗰啲魚咧， 即係金魚嗰啲咁。 係啦，金魚咁樣。咁最後咧， 唔係街市湯嗰啲。 係啊，唔係啊，即係你話生魚都仲容易食處理少少。呢啲生嘅魚，呢啲魚一養噶啦嚇。咁最後嗰啲人點做咧？就係嗰間公司咧，新城巴嗰度咧，佢哋自己攞翻去佢哋 office 嗰度養。咁自己養住先咯，一路到而家都冇人攞翻。係 啊，好似托孤咁啊。 係啊，咁嗰盤魚就變咗係佢哋嘅吉祥物。 動物園 《小蜜蜂尋親記》 咯。係 啊，等到佢長大成人，個主人都唔認得佢啦， 百年歸老啦。 係咯，嗰個人唔記得咗。仲有都有好似你話齋頭先 B B 車啦，輪椅都有，但係明明嗰個人坐住輪椅上去，咁佢點樣落翻車嘅咧？ 咁呢个就唔知道啦。 迷思嚟嘅呢个系， 系 其实 B B 车都系个迷思嚟。 系 B B 车我都仲理解到， 因为要收车先上到去啊。 我当你要收车啦，上到上可能人多收埋咗，跟住咧就可能个 B B 仔喊啊，哎落啦落啦落车啦咁样， 跟住就冇手拎架车啦咁。 系啦，或者冇手，甚至乎系都真系遗忘咗。你知嗱，我同你都系爸爸妈妈，有阵时细路仔，特别系佢哋可能得坐得 B B 车都系岁几 细个啦， 两岁啦咁样。哇，好 concentrate， 好集中精神应付紧佢嗰啲情绪。 系啊，上上落落要安抚佢，要抱实佢咁样啦。 跟住可能真系你落车你都唔觉喎。 嗯， 落完车一阵间之后，你发觉点解我抱住嗰个？ 系啦，啲咁重嘅咧， 架车去边？哎呀，留低咗啊咁样。 系啊，嗱，所以咧，抱失呢样嘢， 不过又唔攞翻喎。 系咯。如果 BB 車嘅話，我一定會攞翻咯。 其實 BB 車真係可以攞翻 嘅。其實咩都可以攞翻嘅，理論上係咪先？ 唔係呢個好覺得會唔見咗啊，因為學小白話齋，通常 呢啲咁大型嘅嘢咧，應該會感覺唔見咗噶嘛。 係 咯，得吉都有人唔見㗎，吉他都有同埋。即係呢啲咁神奇嘅嘢都有嘅，咁 嗰個人唔係好愛音樂， 咪就係咯。其實佢本身都唔係好中意支吉他，我相信。 可能佢都係求其上呢個音樂堂嘅啫。 係啦，個吉他啊，呢啲係啦，其實大家都要諗下辦法。如果真係唔見咗嘢嘅時候，都問一問先啦嚇。 係啦，嗱，好啦，小白啱啱收到一個最新嘅交通消息嚇，就係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府地有交通意外嘅，咁一帶開始車多。重複多次咧，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府地有交通意外，咁一帶咧開始係車多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同埋有濕物嗰啲可以認領翻 咁。係啦，咁啊，盡量大家攞齊嘢啦，落車嘅時候係咪先？盡量唔好漏嘢啦。 係啦，如果真係遺留咗嘅，又懷疑喺巴士上邊嘅，就聯絡翻佢哋自己公司啦。 係啊， 佢哋都講啊，越快越好啊，即係你越早聯絡佢哋咧，揾翻嘅機率都高好多。 係啦，咁啊揾到之後咁啊好咯， 開心 啦，團聚啦， 生命滿希望咯。 係啦，唔使小蜜蜂嗡嗡嗡咁樣啦。好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澳湖线话今日凉咗好多，系咪噶？ 凉咗先啊，冻啊，直情又好鬼冻啊！我觉得依家，不过头先听你哋嗰个资讯都好有用嘅，真系唔知道巴士原来咁多人留低啲嘢，又话留吉他，又话留咗条鱼咁样， 系啊， 即系咁都系留低嘅咩？咁多即系叫做大家大梦， 唔好留低咗自己嘅理想就得啦。 系啊，冇留低段感情啊， 系啊， 嗰啲啦，嗰啲重要啲啊。OK， 咁啊，讲翻天气先。今日 留低咗条感情，但系喺巴士上面有第二段新嘅感情。 哇， 几 juicy 啊！你话呢 ？OK 啊， 呢啲爱情故事嘅嘢远离我好耐啦吓，咁样。咁不过咧，即系有啲嘢咧，大家戴咗口罩，觉得可能坐喺巴士对面嗰位女仔啊，或者男仔咧，靓仔啲都未定啊。而家戴咗口罩，好多都。靚仔靚女啊嘛，咁啊朦朦胧胧啊，同今日天氣一樣啦，咁啊能見度相當低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淨係見到最高嗰一個金融建築物啫，咁其他都唔係好睇得到。咁啊天氣真係凍咗好多啦，咁所以大家要著夠衫啦。咁啊驟熱驟凍嘅天氣其實都幾難搞。我記得琴日晏晝嘅時候，自己都去咗户外嘅地方咧，真係要著短袖衫。 係啊，琴日真係好熱啊，我都覺得。 琴日有啲跑山嘅朋友仔咧，就直情係著翻背心啊，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其實都真係好似夏天咁樣，但係誰不知就今日朝頭早已經就天氣方面已經改變咗好多啦。咁所以都想温馨提示一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嘅。咁至於詳細天氣，交返俾小白同芭比讲啦。 好，唔该晒，快啲返入嚟啦，唔好吹亲啦，呢阵又冻亲啦。咁出面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乾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早上都系清凉嘅，日间乾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你开始渗到啲味咯， 早晨啊！咁我哋今日会讲一下一啲经典嘅粤剧，系咪叫剧目啊？定系戏宝啊？有冇分别噶？ 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 即都是這樣叫的，總之那個演出的曲目啦，那個劇目啦， 一套戲的個名字就叫劇目啦，但是講到戲寶就可能是即很經典啊，很精華啊，精彩啊，即或者那個老官的戲寶啊，即呢個同佢啊佢嘅手本咧，即 手本名曲咁 有啲似咯。 哦，咁啊，平時如果我哋呢啲冇睇開嘅，即係噏嚟噏去都係嗰啲帝女花啊。 紫钗记啊， 紫钗记啊，系啦，仲有 任伯嘅戏宝咯，呢啲 系啦，系啦， 呢啲系任伯嘅戏宝咯， 系啦。咁其实仲有啲咩系比较经典，我哋都可以知道一下嘅咧？因为其实嗰啲古仔都几得意噶嘛。 我反而首先想问你，你有冇听过《江湖十八本》啊？ 《江湖十八本》 嗯。 好似有聽過，但係完全唔知點解。 係啦，《江湖十八本》首先講翻少少歷史先，因為咧戲曲呢樣嘢咧本身係喺元朝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噶啦。咁、但係當時就當然冇咁多編作家啦，即係去寫啦，或者係啲流傳落嚟啦。咁但係咧，《江湖十八本》咧傳聞中啊，因為我都唔係生於嗰個年代，歷史上啊傳聞中咧就係、是、有十八出戲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戲曲上面就一路都會。都會傳流落去嘅，咁而家咧去到時至今日咧，喺粵劇嚟到講，粵劇嘅《江湖十八本》咧，就大部分都冇再有演出或者傳承到落去。 嚇，點解嘅？ 咁因為所有戲都係要傳承噶嘛，咁可能譬如頭先咁講啦，即係《帝女花紫钗记》係任伯嘅戲寶咁樣咯，其實佢哋而家都已經 少咗演 六七。十年， 七 系应该有啦、 嗯。 因为我当时演青年版《帝女花》嘅时候系五十周年，2007-2008年度，系啦，咁、所以而家都应该差 唔年 六十几啦，系啦，咁。系咯，咁即系有人一路做，咁咪一路有得传承咯。 哦， 咁但系如果冇做，咁个剧本又可能冇，咁咪冇咯。 吓、啊，咁但系嗰十八本咁经典，点解一本都唔留低嘅咩？ 诶，嗱，又唔系完全一本都冇留低嘅。根据资料显示啦，即系其中咧有即系嗰十八个剧目入面咧，有一啲咧我睇个名咧，我就知道而家其实仲有嘅。 嗯。 其中一個呢有說呢個排第六嘅嗰本嘢呢、有說叫做六子歸，六子歸我就唔識係乜嘢啦，但係有另一個說法呢就叫六月說。 六月說即係咪六月飛霜呀、 啊、係啦，六月說 係。 係啦，六月說呢一個呢就係、是、依刻呢都仲有做嘅，即係仲有一啲劇目呢係有做到嘅。 咁嗰個故事係咪就係鬥娥冤嗰、那個？系另外一个又是六月会飞雪的故事啊？ 唔系，六月飞雪的故事其实咪就是呢一个咯， 就是窦娥冤嗰个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因为佢俾人冤枉，跟住斩咗嘛，我记得。 嗱、那个故事咧，大概就是即系有一个穷家女啦，咁即系 窦娥就 系冇错啦，后屘叫咗窦娥啦。咁窦娥咧，咁之后咧就即系做童养媳，去咗一个人嘅屋企，咁但系嗰个屋企又唔系有钱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后屘咧就个先生就走咗啦，即系死咗啦咁样。咁之后咧又有另一个人出现啦，咁佢就 系 强抢民女咁嘅 friend 啦，即系嗰个婆媳啊，两婆媳佢就楞嗰两父子，佢就想硬夹佢哋就做即系老婆咁样。咁之后咧，后屘咧就有啲屈呢个窦娥咧就杀咗嗰个阿爸， 系 即系嗰个两父子嘅嗰个阿爸，系啦。咁之后咧就想赖落去阿窦娥嗰度，因为点解咧？因为系个仔想杀咗阿窦娥嗰个。外婆 系， 即系嗰个原先死咗嗰个佢老公系 奶 奶，冇错啦，阿奶奶。咁之后咧就想揞住佢把口，咁之后咧，所以就后屘咧就屈咗阿窦娥，就错杀咗即系嗰个阿爸，系啦。咁、之后咧就系、是、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再去睇下呢个剧目啦。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好经典嘅故事，即系讲紧六月雪本身就系、是、即系天公有眼啊嘛，即系有时系可以咁讲啦。 呢、這个经典度点解我会识咧？就系嗰阵时读文学咧， 都要读啊嘛， 系都要读嘅，系啦，呢个会考试嘅一篇篇章嚟嘅。 冇错，因为呢个本身都系原曲嚟噶，即系嗰阵时就衍生出嚟噶啦嘛。咁所以就 系 话呢啲咁嘅剧目到而家都会有流传咯。 嗯，咁呢个古仔其实都好精彩啊！即系我都幻想到，如果搬上去粤剧嗰度演咧。 都是好好悲壮、好激动嘅、哦。 会系噶，会系。 系咪真系会制造一啲飞箱喺度飘咧？ 报警啦！ 斗鹅俾人斩嘅时候， 报警啦！报警啦！系啦。咁另外咧，我见到即系如果系讲紧江湖十八本嘅资料入面去睇咧，有另一个叫做十袖严嵩。 嗯，这个就没听过了。 是啦，十袖严嵩其实都是一个几经典的剧目来的，到现在都还是有的。那十袖严嵩这个戏呢，其实是讲紧有些人不畏强权。 嗯， 是啦，不畏强权，那其实就是讲紧在明嘉靖年间呢，就有个人叫做严嵩啦。 系 咁呢个高官嚟嘅， 嗯， 咁但系咧就荒淫无道啊，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嗰啲 friend 啦，咁之后咧就有一个人咧就叫做海瑞， 系 啦，海瑞咧就系、是、即系我唔怕你，即系我要你去即系觉得你做嘢有问题啦，即系你荒淫无道啊，即系你唔系真系做嘢啊，成啊嗰啲咁样，咁之后咧就十咒咯，十咒即系。上十道表彰 哦，就话俾皇上听， 系啦，咁样去处理。咁当时咧，其实因为皇帝太中意呢个严嵩啦，所以直情立咗一个例嘅， 就唔好再咒啦。 就边个咒严嵩嘅话咧，就斩边个。 咁最后佢 咁，但系海瑞都坚持，咁所以后 屘死都要告状。 系啦，咁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啦。 咁最后有冇斩到？ 最后系冇嘅，系啦，最后系冇嘅。咁但系即系一個咁經典咧，即其實有好多時粵劇咧，一啲經典能夠流傳落嚟咧，好咯，好多時係講緊佢有一啲嘅好重要嘅寓意喺入面咯，係、啦，類似嗰啲叫咩寓言話， 伊索寓言， 即係伊索寓言冇錯，係啦，即係好多心意喺入面嘅，咁變咗喺呢一個嘅情緣入面，咁大家係其實乜嘢時代你再睇翻。都会系有嗰个效果咯， 系咁大家可以今日了解一下呢两个江湖十八本， 入面呢两个经典就嗰阵时都流传咗落嚟嘅。咁、 嗯、 另外其实仲有啲原曲都有流传落嚟嘅，即系《西厢记》啊，《赵氏孤儿》啊， 哦， 呢啲都系嗰阵时流落嚟，而家都仲有做紧嘅。 系 咁，但系当然啦，咁经典要演，咁新剧都要加入噶嘛，即系等于可能五六十年前就会创新咗当时嘅《帝女花子妻记》 啊， 《再世红梅记》，《再世红梅记》。都有啲原曲嘅成分喺度咧，但系都系一个创新啦。咁所以系头先讲话点解流传唔到落嚟咧？其实太多嘢要流传啦。粤剧真系戏薄，真系一个好高价值嘅艺术嚟嘅。 咁多啲人加入咪可以帮手流传咯。 冇错啦，所以啲师傅成日都讲一样嘢，唔好富穿窿啊，就系咁解。系啦， 好啊，咁啊，今朝早唔该晒精卫啊，等我不如下个礼拜我哋就讲下头先你提到嘅《紫钗记》啦。再世红梅记啦，噏就噏到个名啦， 好啊， 到底系讲乜嘅咧？ 好啊， 阿欧，最近嘅天气你会谂起乜嘢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饮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咧 ，Barbi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早晨啊，欧， 喂，小白同埋 Barbie 可以讲下呢、這个嗱，今朝唔知道两位拍档有冇难啲起身啦、啊。 我又冇 少少想赖床嘅，因为天气冻咗。 我仲早咗半个钟起身。 系啊，你早咗半个钟啦，小白即系正常时 间。我系准时啊。 我咧都系准时之前嘅。我原先咧谂住今日啊可以瞓多五分钟先起身，点一知唔得，突然间有两架跑车咧喺屋企附近咁样，因为我自己家住咧呢个大角咀咧、旁边都系呢个西九龙快速通道嗰啲。 我就想话你旁边都好多靓车经过嘅。 咁我好嬲啦，咁朝头早咧就叫做揸车啦，即系翻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是喎，琴晚我睇咗 F1 总决赛喎，咁可能大家又觉得自己系呢个黑帝咸美顿或者呢、這个 跟返嚟呀， 係呀，韦斯塔本啦、啊、喂，琴日好睇喎呢个 F1， 因为呢最后一圈呢先分胜负啦，咁呢个比較新仔啲， 仲贏一場贏一季喎、 啊。係啊，維斯塔本咧奇蹟反勝啊，第咸美頓啊嚇，咁喺最後一圈咧就分出呢、這個結局啦。咁啊咸美頓都以為自己 win 硬㗎、因為咧好多咧入場嘅荷蘭嘅粉絲，維斯塔本咧就係荷蘭人嚟啊。咁啊好多荷蘭嘅粉絲入到去阿布扎比睇、啊，仲要係。 点不知咧，谂住失望而回咧，谁不知咧？叫做阿塔斯本嗰个车咧，入咗去维修室嗰度咧，一入去咧，即刻换晒条架，住住住咁样，跟住咧转一圈咧，力追咸美顿咧，最后啊，成功捧杯。 系啊，所以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冇绝望啊， 峰回路转啊， 只有希望。 系啊，大家都揸快啲啦。 今日系12月13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10。适宜入宅、迁徙、出行、修造、动土、起机、上梁、安门、造仓、进人口。 好、啊，有嘢啱我、啊。 开心就好，一个好开始。今日记：嫁娶、开市、安床、栽种、安葬、祈福、开光、掘井。 咁啱，我要做、啊。 要做就轻松咁做咯。今日都系国际小提琴日， 我会多啲了解唔同嘅乐器，享受音乐带嚟嘅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会后联合声明警告，若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将会遭到严重后果和沉重代价。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俄罗斯最快出年循多条路线向乌克兰发动攻势，涉及多達175,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宮否認計劃動武，認為西方有俄羅斯恐懼症，又指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拜登表明俄羅斯軍隊不構成威脅。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英國在會議期間頻繁使用俄羅斯侵略一詞是誤導，俄方已經向北約提出多項緩和緊張局勢的方法，會議理應是討論的機會，但是俄方至今只是聽到侵略性言論。英國政府因應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毒個案急增，上調新冠警戒級別至到第二高的4級。首相約翰遜形容英國正是面臨對抗奧密克戎的緊急情況，奧密克戎浪潮即將到來。他宣布將原本計劃出年1月底為所有成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的目標提前1個月，今個星期開始，英格蘭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只要距離打第二針已經相隔3個月，就可以接種第三針。約翰遜說，很明顯兩劑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護水平，但是科學家有信心透過打第三劑能夠提升保護。美國中部6個州日前遭受龍捲風吹襲，死亡人數增加至最少94人，幾十人仍然失蹤，當局加緊搜救。重災區肯塔基州至少80人喪生，其中梅菲爾德有蠟燭廠被摧毀，仍然有大約60人失蹤。州長貝希爾估計不太可能找到幸存者，如果再有人獲救是奇蹟，估計全州最終可能有過100人遇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蒲岗村道去彩虹道方向，近住凤德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蒲岗村道落翻去彩虹道方向，近住凤德道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洪天路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一带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洪天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青榕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珠海学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自己冲一次。 头如何梦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 疫情期间 Jason 反思了很多工作上生活上的事，觉得自己从来都不够主动。今次无论是演唱会 Fight For 的主题，定是这首主题曲，他都有份参与统筹，决心为以后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机会而奋斗。 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 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六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 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九点钟， 约定你，到时见。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或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71%。 嗯， 系啊，喂，今朝咧 有啲风， 有啲风啊，系啊。 你觉得系冻定系大风 啊？我觉得系大风同埋有啲冻，两只都有。今朝几凉，唔知系咪因为啱啱过咗嗰个 weekend 咧，阳光普照啊。我仲走咗去跑步，哇晒到不得了！跟住今朝早起身就好，觉得好似真系凉咗好多咁样。 但天文台话又热噶嘛？呢、這个礼拜 系咩？ 应该都系 早上清凉， 系啊， 系啊，哦。 但系咧晏昼咧又系会出太阳， 系咯，即系朝头早就凉，咁啊出太阳就热，咁啊大家诶搽好防晒啊，自己着衫啊，自己谂清楚啦。 系我而家当夏天过噶， 吓 系啊。 但系朝头早你都着啦，你都 是 你 都 乖嘅， 系 啦。 但我预计咧，今个圣诞大家可能系着背。心过添 吓，你想啫，纯粹个人意愿啫，你着背心过都得意噶，咁大家就留意住嗰个天气啦，即系而家我成日都话系可加可减嘅着衫机制咧，咁就会好啲啦，即系有啲可以除啲颈巾啊，咁嗰啲就自己带定一条啦。咁今朝早咧想讲下之前喺网上面咧，曾经就有啲朋友就摆上网分享过嘅一啲经历啦，咁而家咧就有后续。咁嗰件事系咩呢？就系、是、大家去嗰啲 station 啊，咁啊遇到一啲不快嘅情况，通常都会摆上网。 边个不快先？ 咁梗系个客不快啦。 即系唔系酒店不快啊嘛？ 系系，但系当然有时酒店不快都会摆上网嘅。哇，啲客咁嘅咁样。咁啊，今次咧就讲个客嘅不快。咁之前都传得几交关嘅，就话呢件事，因为都唔止一个人，即系唔系一个孤例嚟嘅。即系有啲人见到咁样写之后就话，哦，我都遇过，甚至话我喺嗰间酒店都遇过。 喂，题外话，我就好少睇呢啲咁样嘅。但系通常咧，啲人摆呢啲咁样嘅即系牢骚出嚟嘅时候。会唔会开埋名噶？ 即系嗰间酒店会啊，梗系会啦。睇下你嬲嘅程度系咩？ 即系会隐晦地讲啊嘛。即系譬如尖沙咀某间酒店，即系通常会咁样。 佢同我哋唔同，佢哋唔系机构咧，冇咁多责任要负嘅。佢中意弹就弹， 开你名， 开你名就开你名。因为我自己就觉得，我从来咧都冇试过喺网上面打呢啲文章嘅，即系无论系食嘢又好，即系有时你去到啲餐厅服务好差，嘢食好差咁样咧。咁我都唉算啦，即系顶笼就可能口耳相传咁同啲朋友讲，但系真系会摆上网，即系要打一篇嘢，要开个户口咧。咁我自己就都唉嫌麻烦啦，算啦咁样。 所以真系世界唔同咗啊！以前咧我哋叫做咩？说话留三分啊嘛，永远唔会讲到好尽噶嘛。而家就唔系有咁尽得咁尽，抌落地下踩多两脚添。 系因为你摆上网，可能又觉得都唔知你系边个咁样啦。咁嗰件事系咩咧？之前闹到热烘烘嘅咧，就话有对情侣就去铜锣湾。嘅某间酒店啦，咁就住三日两夜嘅，咁住住下好似系瞓紧觉嘅时候咧，咁佢哋就话有人敲门，系啦，咁个男事主咧就谂住即系着翻件衫咁样去开门啦，点不知连件衫都未着好咧。嗰位嘅即系敲门嘅，应该系酒店嘅工作人员啦，就攞咗佢自己嗰个后备匙卡咧，就嘟咗入去咁啊！呢件事就摆咗上网啦，就好嬲啦咁样。咁而家个后续系咩咧？佢终于咧就等到即系呢个酒店嘅即系正式嘅回复啦，咁样咁就令到佢更加嬲上加嬲嘅。咁首先咧，佢就话都有道歉，即系佢收到 酒店嘅道歉， 酒店嘅道歉，即系嗰位入咗佢入咗去佢间房嗰一位嘅。女系啦，職員啦，咁就打電話同佢哋 say sorry 嘅，即系话啊唔好意思啊，嗰日咁样闖咗嚟。 哦，即系親口同佢講對唔住 嘅。系啦，咁咧佢就話即系解釋翻個情況，就話想去其實係入去清潔佢個房間咁樣啦。咁然後但係咧嗰個客人就唔係好接受呢個解釋，佢話：但係我已經掛咗個牌，嗰啲請勿騷擾嘅喺出面嘅咯。 但係嗰只咩時分啊？佢開門入去嘅時候，夜晚定晏晝嚟㗎？ 佢話係類似零清晨時分。即系你瞓到，即系我谂系四五点、五六点，我估系嗰啲时间啦。咁你正常去 station 就应该未必会咁早起身嘅。咁所以佢话都系瞓紧觉嘅时间嚟嘅。咁所以佢未嚟得切反应啦。咁酒店就话啊，佢因为佢要帮佢清洁房间，因为我哋酒店咧好注重呢一个嘅房间清洁嘅，系啦咁样。咁但系佢话。 咁佢就未撈完啦，就咁我哋嘅私隱重唔重要先？係房間清潔好緊要啊！咁你又敲門，人哋未應完咧，你就話就闖入嚟啦。咁跟住佢就話唔係，其實我哋員工咧都好擔心你哋嘅安全噶，因為佢話敲完門之後咧冇人應咁。 但如果清晨時分冇人應有正常嘅， 咁都要俾啲時間人哋反應㗎，係先？即係咁你敲都唔係即刻醒，咁醒完之後你又可能要即係執整下咁樣先至可以開門㗎。咁佢咧就用咗呢兩個理由咧，去到即係交代翻。咁點不知咧，那個客人就更加覺得無理啦，即係你都唔解釋唔到嗰件事嘅，係咪先？ 不過去到呢一度咧，先兩邊都要有啲嘢幫一幫啊。 好啊。 如果作為酒店咧，我自己作為住過酒店嘅人咧，我都見過有好多人咧，譬如話佢退房啊，退房之後佢仍然會掛翻嗰個請勿騷擾嘅牌喺門口嘅。 哦，嗱呢一個咧， 呢個又會大家會好容易產生誤會噶嘛， 即 究竟裏邊真係有人請勿騷擾啊，定還是已經退房仍然請勿騷擾咧？即呢個可能有啲誤會嘅，所以咧嚟負責開門嗰位嘅工作人員咧，佢亦都即係。佢亦都有佢嘅難處啦，但係佢要負嘅責任就係點解你唔 check 清楚究竟呢間房係咪 check 夠咗先？ 係啦，嗱呢個就係嗰個酒店嘅溝通啦，因為嗰個客人自己都有講，佢話：哎，我住過咁多次酒店啊，都冇呢啲情況嘅，尤其是佢話佢今次係住三日兩夜，即係多過一晚，即係 stay 多過一晚，佢話正常都唔會咁樣衝入嚟。 但係負責清潔嗰啲人咧。佢未必會知道你住幾多晚啊嘛，所以佢即係清潔嗰個當然咧，即係責無旁貸咧，佢一定要 check 清楚，喂間房有冇人先。好啦，另外一樣嘢，如果有人敲門，你可能著衫著得耐，咁可能即係我擺低個錦囊啫，唔係話邊個啱定唔啱啊，擺低個錦囊。 擺件神褸喺隔離。 唔係你唔使著衫噶，嗌咗出去先咯。有人等陣，你都可以用聲音，用聲音噶嘛，你開聲先未得咯，咁你咪起碼出邊嘅人。你會知道啊嘛，除非即係幾時啲人會唔開聲咧？一係就瞓過龍，好似而家即係未瞓醒，好似呢個事主咁啦。另一啲咧就係Tom Cruise 拍緊 Mission Impossible 咧，有人敲門嘅時候，我作為特務，我梗係唔開聲啦。 係 俾人知道間房有人重大件事啊嘛。 係，不過都幾驚啊！咁樣無啦啦即係闖咗入嚟， 有人敲門 係啦。無論你裡面即係進行緊啲咩，著衫又好，梳頭又好，或者你嗌出去又好，但係佢特登即係突然之間咁樣闖咗入嚟咧，係都有啲驚， 都有啲驚嘅， 係啦，即係無論係男士定女士都好啦。 跟住佢唔接受，咁然後點咧？ 係啦，完咗冇啊，咁所以繼續就擺上網發酵，即係就同大家交代翻啊嗱，佢而家就咁樣回應我啦。咁跟住啲網民都有話啊，我都有遇過類似嘅情況，甚至咧佢哋會喺度猜想點解嗰啲職員會。咁樣闖咗入去啦，即係喺呢啲時分咁樣闖咗入去啦。咁但係呢啲我哋就唔深究啦，我覺得。我反而係想講，當你即係一間公司啊，嗰啲員工即係闖咗禍又好，或者即係接受咗投訴又好，即係你個公司點樣去處理咧？反而先係嗰個重點啊， 係 啊。即係譬如我睇呢件事咁樣，我就會覺得如果嗰間酒店可以即係俾一個好啲，即係容易啲令人哋接受嘅交代，或者啲賠償啦，係啦。 邊樣咧？交代緊要定還是賠償緊要啊？ 嗱，我覺得兩樣都緊要嘅，係啦，即係因為你唔知道對方係咩人啊，因為有啲人就好講原則嘅，即係佢話覺得你賠咩都唔係最重要，就係你道歉，你認你嘅錯。 佢認咗噶咯喎， 佢都認咗啦，咁可能佢就賠償。 賠償問題即係呢度問題啦。嗱，即係我有啲人咧係咪？你係要炒咗佢啊？即係佢敲咗門入咗嚟，係咪要炒咗佢你先至安樂？ 嗱，咁我又覺得未必想嘅，即係啲人又未必去到咁即係咁趕盡殺絕嘅。 如果已經當面道埋歉， 係 咁，其實仲想要啲乜嘢咧？呢個就係問題啊嘛！即係你話係啊，即係如果要而家以字面去講或者文字去講，梗係酒店唔啱啦，因為其實內裏嘅對與錯係佢哋先知啦。咁如果照咁樣睇嘅時候，好啦，酒店唔啱，有個員工。敲咗房門未等回應就入咗去，跟住引嚟不便，好啦，咁跟住道咗歉咯，然後咧，然後又點先？即係咪要喺巴士賣廣告？我們錯了咁樣，定還是係要佢辭職？定還是係點咧？做曬之後你都落唔到啖氣，咁跟住又點咧？即係去到最後。 不如我飛你一個禮拜咯， 總統套房 咁樣，總統套房係咪咁樣就可以安樂咧？ 係， 即係呢個係兩邊都要做啲嘢。 係啦，呢個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人人嗰、那個即係嬲嘅程度唔同啦。即係可能如果譬如呢件事發生喺你身上，你又未必會即係將佢發酵咁耐啦。咁但係當你一間公司要處理嘅時候，可能你就要諗清楚，即係由道歉開始啦，跟住嗰個道歉嘅講法啦，因為有時候咧。佢都唔係嬲你道唔道歉啊，而係你道歉嘅時候嗰個態度同埋講法， 即係可能係個態度有問題嘅，即係我唔知，因為我而家實 係我哋睇文字啫，係啦係啦，即係個講法，即係點解解釋翻嗰陣時咧，呢、這個都重要。即係你講唔講得過去？即係如果、啊、你講得過去嘅，唉、哎、咁就算啦咁樣。但係你當你諗咗咁耐，即係俾咗時間你去處理啦、嗯，即係可能成天人去處理呢個投訴啦，都諗唔到一個比較人哋聽完之後覺得、哦、合理啲嘅講法或者舒服啲嘅講法咧，咁佢又會撩翻起佢把火。咁、嗯、當然到最後都係嗰句啦，可能賠償都好緊要啦。 嗱、 就 是，最簡單嘅即係我自己個人習慣，大家分享一下點解唔自己入咗房之後？ 啊 反即係叫做反鎖即係落到防盜鏈咯，即係嗰個防盜鏈啊。 哦， 你自己落咗佢，就算你出面有鎖匙，都入唔到嚟噶嘛。你最低限度你保障咗自己，即係就算係咪酒店員工啊，特別你去到外地任何地方啊，你對一個陌生環境，你都有一種安全意識噶嘛。咁你應該係咪？即係自己 lock 咗佢咧， 係搞佢。 又或者你上網你睇到好多秘技噶嘛， 係啊， 我直頭攞張凳攝住道門都得， 係。 即係你好多秘技你可以做，防止啲人由外邊入嚟 嘅。係太 chill 太 relax 啦，可能佢嗰個 station 咁啊，大家可以自己考慮一下啦。 不過年尾開開心心啦。 係啊。 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动人$300你够换套衫加对烂布鞋为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月尾张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同。 早晨时间7:52，听过有力津的减价购物狂。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嗱，我唔知道你哋咧有冇试过咧，真系食饭嘅时候咧安安静静，完全咧就冇俾一啲电子产品骚扰嘅经验咧。 细个嘅时候啦， 系咪啊？ 细个都冇电子产品，何来骚扰？ 电视咧？ 电视啊，咁啊有嘅。哦，你话连电视都冇啊？ 嗯。 啊，咁啊有啊，不过就唔系香港啦。 哦。 嗯。点解？你去到外地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哎呀。靜靜地過咧，特別你出去餐廳食嘢，都係喺人，即係喺外地餐廳食嘢咧，唔會有電視睇啦，你都唔會睇電視啦， 都係嘅， 未必聽得明啊嘛。 嗯， 咁你通常嗰個電話咧，你就擺埋一邊，即係啊輕鬆地過咗去。 而家咧，我自己就感覺上咧，都好耐冇見過有人咧，真係完全唔拎住個手機出嚟，或者完全係唔零騷擾，或者係直情連 message 都唔復啊，或者係連佢有啲乜嘢，個 mon 著一著都唔會去睇啊。呢一個情況，我覺得越嚟越少嘅，真係。咁但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媽試過曾經有啲規例咧，就係話，不如大家咧就食飯，即係唔好講嘢啦，亦都唔好睇電視啦，靜靜。整地食完嗰一餐啦，咁有一段时间试过咧，想训练即系大家一家人咧，真系尝试去倾个偈啊，又或者系完全系你眼望我眼，或者专注食饭咧，真系又唔俾开电视啦，跟住有啲乜嘢其他嘅外界嘅声音咧都唔理嘅，即系有试过系咁嘅，电话响又唔听啊，咁样即系尝试下有一种咁样嘅生活模式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咧，我谂真系 距离远咗啊，大家即刻冇嘢讲， 咪餐饭食得快咗，因为完结之后咧就可以重头正常生活啦，咁样。都会专注咗嘛，专注咗一样嘢，自然会快啲完成啦。咁但系嗱，而家咧就真系可能比较难啲啦，因为大家机不离手咧，都真系可能有好多公务前身咧，又真系要拎住个电话嘅。好啦，嗱，你知而家啲餐厅咧好中意推出一啲优惠噶嘛？咁譬如话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咧，可能就会有唔同嘅优惠啦。嗱，譬如嚟紧圣诞节咧，好多餐厅咧我知道就会有一啲类似圣诞节情侣优惠咁嘅。嗱，好多时就系话玩个游戏，又或者可能要求影一幅相啊，俾佢摆喺嗰个墙度宣传啦。甚至乎是做一些指定动作，咁就可能传单俾个九折你，或者有啲乜嘢送咁样啦。通常都会有呢啲伎俩啦。咁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咧宣传伎俩咧，又几有趣嘅。咁啊，同头先讲嗰个咧，关于食饭嘅时候用唔用电子产品有关啊。咁佢就要求咧，就系你入去嘅食客咧，你入去间餐厅之前，你就要将、 交低个电话嗰啲。 系啦系啦，类似啦类似啦。但系咧嗱，我想话咧呢一种咁样嘅模式咧，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会接受啦，因为其实。佢又唔系请你食嘅，佢纯粹俾个折头你嘅啫咁。咁但系咧，有啲地方咧就系交低个电话之余，其实到底有几人愿意去做呢件事咧？咁 嗱，呢个咧我就觉得咧，真系实际用途唔大嘅，即系上一次都话，喂基本上咧，你几时会见到呢啲桥段咧？即系你入去嘅时候摆低个电话，通常系啲咧，即系开嗰啲秘密会议嘅人咧，你就会 睇、电影嗰啲啊， 即系着出边一定着晒啲黑色西装嗰啲咧，等阵，搜一搜身，放低，即系嗰啲嚟噶嘛？你无端端要食餐饭，做咩事我要放低个手提电话咧？系咪先？好，都系即系如果我带个手提电话入去，唔等于我要用噶嘛？但系你放低咗咧，我就即系感觉上好似即系咩搜身啊！而家感觉唔良好。 哦，嗱，但系咧呢一、這个就唔系最精髓喎，最精髓就系反而事后咧啲人有啲乜嘢嘅回应咧？嗱，譬如啲网民去讨论咧，就系、嗱，会唔会可以带多一个好似玩具电话咁样咧？即系摆落。 两个电话咧， 系都可以嘅。 摆一个俾你，我定我个攞一个入去咧。 跟住之后咧，就有网民咧就回应啦，就话其实如果系餐厅嘅伎俩系咁样嘅时候啊，咁作为人妻可唔可以都要求我老公翻屋企嘅时候 摆 低 个电话咧？ 系啦，嗱，咁呢一招又真系唔知 work 唔 work 啦，咁所以我就谂啊，其实喺屋企嘅时候咧，减少使用呢啲电子产品，系咪真系会令到大家嗰个关系会多咗嘢讲咧？咁嗱，咁当然啦，亦都系我谂，我即系我自己细个开始咧，就习惯一家人食饭咧，就中意开电视睇嘅，即系大家可能会一路讨论下剧情啊，或者睇下新闻啊，咁样去睇下个世界啦，咁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完全去唔要任何电子产品存在喺嗰餐饭里边咧，系有少少陌生嘅，因为我好多年都。冇试过食饭嘅时候系唔睇手机或者唔睇电视咁样咯。 好啦，如果当即系乜嘢都冇啊，你又唔睇电视又唔开手机啦。你哋食饭嘅时候倾唔倾偈嘅？ 倾，如果唔系就一片寂静噶咯。 嗱，呢个又系另一样嘢。正所谓咩？食不言，寝不语 系嘛？ 你食饭嘅时候。 其實就應該唔好講嘢。 不過我諗都睇人數啦。如果你咁樣講咧，譬如你話而家呢個世代有咩情況底下，你食飯係會放低曬所有嘢嘅。咁我諗可能真係去啲貴啲嘅餐廳。 Elegant 啊嘛 ，Elegant 啊嘛，係啊，即係譬如你去到一啲好有即係好多嗰啲餐桌禮儀，我當你去食個貴嘅法國餐咁樣啦。咁你兩個人喺度即係燭光晚餐啊，撐台腳嘅時候咧，你好似完全唔好意思去撳電話啊。當然你可以影相即係打卡啦。咁但系其他情况， 我又唔明 白，都唔好意思咩啫？好笑。 但系之后，譬如你话讲电话更加唔会啦，即系因为嗰个环境气氛已经真系好静啊，咁样样啦。咁可能就系呢啲餐厅咧，会比较大家会注重多啲嘅，即系唔觉得即系应该要focus 翻喺嗰餐饭嗰度，同埋咧，譬如你去嗰啲食嗰啲日本餐咧，嗰啲日本师傅会望住你，睇下你系咪即系品尝紧佢嘅手艺噶嘛？即系如果你又喺度玩电话啊、倾电话咁样咧，其实佢会嬲噶。 系啊， 系啊， 即系你阿妈都会噶，其实我咁辛苦煮餐饭俾你，你挂住倾偈。 但系我妈惯咗嘛， 惯咗嬲定还是惯咗你？ 惯咗 系 咁啊， 我妈惯咗自己攞个手机出嚟一路玩添啊， 阿妈都系咁样， 所以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嗱，你话打卡嗰样咧，我又觉得有啲日本师傅咧，而家又调转咗嘅，即系佢都会想你，譬如，不如你影张相啦咁。譬如我之前试过，即系帮衬开嗰啲日本师傅咧，直情话，嗱，我而家准备做一个咩步骤啦，你使唔使攞定个手机出嚟 ready 啊？咁样，咁所以即系网上都会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饮食短片，即系亦都睇到，哦，原来唔同嘅餐厅有啲唔同嘅文化，或者个主食嘅特色就系咁样咯。即系所谓嘅打卡，而家就亦都变成咗一个潮流啦。 但我记得咧，有一间日本餐厅啦，我唔记得系咪真系喺日本嘅。总之咧，佢就 即系你知边度？ 你知世界各地都好多日本餐厅噶。 我识一间法国餐厅， 唔知系咪法国 嘅？ 咁香港都有好多。咁嗰间咧，佢就系因为唔俾食客用手机，好多规矩嘅，唔俾用手机，唔俾搽香水等等啦，即系等你成个人咧真系好 pure 咁样入去食一餐饭， 系咯。 咁嗰间嘢都系好出名嘅。咁但系就系因为喺网上面从来都冇睇到过。佢系即系嗰啲寿司系点啊，或者佢啲料理系点样？ 即系因为相都冇啊。 系啦，相都冇，咁所以咧系引起到好多人嘅好奇心去到食嘅。咁亦都即系嗰个风评，即系讲翻出嚟系啲人话啊好好食噶咁样，但系又睇唔到相，睇唔到样，咁就令到佢不停都排长龙。 十万超越北达科他州嘅总人口。報道話，雖然新冠疫苗係免費並且廣泛咁提供，但係由於民眾拒絕打針，加上傳染性更高嘅 Delta 變種病毒出現，令到美國今年死於新冠病毒嘅人數較舊年多。今年有超過450,000人死亡，佔疫情大流行開始以嚟總死亡人數57%。亦都有專家提到，今年嘅死亡病例主要涉及未打針嘅病人。飞鹅山南下路一间独立屋昨晚发生爆窃案，户主损失价值大约400,000元的财物。事发喺昨晚7:00多，警方接获附近居民报案，指独立屋天台有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怀疑独立屋被爆窃。警员接报到场，发现独立屋的围栏被破坏。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4只手表同一条金链，暂时未有人被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3点，升3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5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2，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9美元，卖出178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补充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同干燥嘅天气。本港今朝普遍地区气温降至16-17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啊，嗱，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公布咗咧十一月份嘅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计十月份咧，我哋见到咧就按月咧就系、是、上升 0.9% 之后嚟讲嘅话咧，去到十一月份咧就再按月咧就上升 0.8% 嘅。咁如果按年比嘅话咧，十一月份嘅通胀咧更加系 6.8%， 系远高过十月份嘅 6.2% 嘅水平。咁亦都系成为咗咧系自1982年六月，大约是讲的是39年以来是最高的水平的。至于核心的年通胀率，即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通胀率按年比仍然都是高企 4.9% 的，远高过联储局所制定的 2% 的通胀目标。在这个数字公布了之后来讲，大家都觉得，即是市场普遍都觉得，就说是到今个星期的议息会来讲，联储局都很大机会是会进一步会缩减个买债规模的。 嗯，咁啊，投资者就要好好观察住啦。讲开咧，呢一类啊，叫做联储局嘅决定啦，今个礼拜咧，仲有五大嘅央行议息。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有五間央行咧就議息啦，咁啊分別咧就係聯儲局啦、歐央行啦、英倫銀行啦、瑞士央行啦同埋日本央行嘅。而聯儲局、歐央行、英倫銀行同瑞士央行咧，都分別會喺星期四咧唔同嘅時間咧就係公布佢哋嘅議息結果嘅。咁而日本央行咧就喺星期五公布嘅。咁啊重點嚟講嘅話咧，當然就係落喺呢個聯儲局同埋歐央行身上啦。咁啊鑑於咧美國而家我哋見到啦個最新嘅一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去到 6.8% 咁高企啦，咁而初步嘅數據嘅即係 Omicron 咧個病毒咧個即係俾市場嘅感覺都係重症較為少啦，咁加埋咧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早前咧已經係轉咗口風咧，就話承認咧就個通脹係較為嚴重咧，就唔係話短暫性質啦，咁所以相信咧喺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鮑威爾咧好大機會咧就係會宣布咧就進一步咧就系收紧嗰个货币政策嘅，咁但系咧就喺除咗联储局，当然我哋要留意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要留意欧央行嘅，因为而家咧欧洲嘅通胀都唔低噶，讲紧有成4.1% 嘅通胀率啦。咁所以而家市场咧都关心咧，就话欧央行咧又会唔会咧系宣布咧系收紧嘅货币政策？咁而英伦银行咧亦都要留意噶噃，点解咧？因为市场咧就一直喺度估啦，就话英国咧有冇机会咧喺今个星期咧系会作出加息嘅，咁英伦银行咧已经系过去咧暗示咗好多次噶啦，就话有机会加息嘅，咁但系咧鉴于而家我哋见到咧个疫情喺英国都几严重啦，咁而嗰、那个、那个疫情个限制咧亦都提升咗级别啦，咁所以而家市场觉得咧就话英伦银行可能咧要延迟到咧明年二月份咧先有机会咧系作出加息嘅，咁但系咧当然今个星期亦都要留意一下英伦银行，睇下佢会唔会咧系嚟一个突如其来嘅加息嘅可能性，咁所以咧呢三间央行咧喺今个星期咧都会系个市场嘅重头戏嚟噶。 嗯，仲有其他重点，仲要睇埋咧俄罗斯同埋咧乌克兰嘅政局变化。 冇错啦，嗱，其实咧好多投资者咧都可能冇留意呢件事件嘅变化，咁但系呢件事件咧对欧洲未来个经济咧个影响咧系深远噶，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咧俄罗斯咧已经喺乌克兰边境咧系集结大军噶啦，咁打仗嘅机会咧系越嚟越高嘅，咁个事源系咩问题咧？其实咧就系乌克兰咧就想加入北约，而俄罗斯咧就唔准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就讲得好清楚，如果佢加入北约咧，就可能咧会挑起战争噶啦。咁就而北约咧亦都话欢迎咧乌克兰咧去嘅加入。咁所以咧而家个矛盾咧就喺呢一度。咁所以咧我相信如果真系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嘅话咧，北约未必会帮手噶。咁但系咧就几可肯定咧，就可能会对俄罗斯咧会作出咧呢一个好严厉嘅经济制裁啦。咁如果经济制裁嘅最大可能咧，就因为欧洲咧就买好多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咁如果欧洲唔买俄罗斯嘅天然气作为一个制裁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两败俱伤噶。因为俄罗斯卖唔到天然气，咁当然佢嘅经济会受损啦。咁而欧洲嚟讲嘅话咧，亦都好依赖住俄罗斯嘅天然气作为能源噶。咁所以佢唔买俄罗斯嘅天气嚟讲嘅话咧，欧洲嘅经济咧亦都会带嚟沉重打击噶。咁所以咧，我哋即管睇下个事态嘅发展啦，对个欧元区嘅经济咧，以至欧罗个汇价咧，个带嚟嘅影响噶。 嗯，仲要睇埋咧，加拿大又将制定新嘅货币政策方向。 冇 錯啦，咁喺今晚嚟講嘅話咧，就加拿大咧央行同埋加拿大嘅財政部咧，就會將制定咧就未來咧五年嘅貨幣政策嘅框架啦，同埋咧嗰個制定嘅新嘅通脹目標噶。咁呢樣嘢咧其實冇乜特別嘅，因為咧加拿大央行同佢嘅財政部咧每五年咧都會係作討論一次噶。咁而今次嚟講嘅話咧就啱到五年啦，咁所以你會作出討論噶。咁但係市場咧都關注咧，就話加央行咧過去咧都一直咧都係維持咧就2% 作為佢哋嘅通脹目標啦。如果高過嘅話咧，會作出貨幣政策嘅變化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個通脹去到咁高啦，咁加央行又會唔會改變佢嘅通脹目標咧？咁呢個咧係市場咧今晚咧係要留意嘅地方啦。 嗯，今晚仲有好多嘢睇，仲要睇埋咧 G7 啊財會咧就財長會議啊就會咧今晚是像開啦。咁啊當中又牽涉啲乜嘢嘅投資機遇咧？ 冇錯啦，嗱，今晚嚟講嘅話咧G7 嘅財相會議咧就將會開視像會議噶，咁而喺今晚嚟講嘅話咧，據了解咧個討論嘅議題咧將會包括咧就全球通脹啊、經濟啊、氣候變化啊等等。咁啊，尤其是係通脹咧，我相信咧G7 國家咧就最關心噶啦，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喺整個西方國家嚟講嘅話咧，佢哋嗰個通脹率咧都去到好高企噶。咁啊，頭先我講咗啦，就話美國嘅通脹去到6.8% 啦，咁啊歐元區嘅通脹去到4.1% 啦，咁而英國嘅通脹亦都好高企噶，咁所以咧就睇下佢哋今晚佢哋会个讨论啲乜嘢嘅，即系会讨论到啲乜嘢出嚟，去制定啲咩嘅方案，去影响未来嗰、那个全球嘅经济嘅变化嘅。 嗯，重点咁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嗯，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短短地讲下呢个优惠，但系咧都关小白、Barbie、钟哥同埋 Kitty 事啊，就系交税啊。 哦， 咩 嚟？ 系咯，有咩优惠啊？系咯， 冇优惠噶交税啊。 有， 只有务实咁样付出。 系咯，有 优惠之前被讲咗有几多俾你噶啦嘛？ 有，听埋先啦。 好啊， 你哋都唔知道交税系有优惠。 你感觉到我哋嗰种沮丧？ 唔沮丧啊，唔沮丧啊，搵到交得到啊嘛。 交税应该 系咪先？如果你唔搵到。我交唔到啊！我想都想年年交好多税。 一句说话你都应该听过， 系 即系虽然可能好悲哀咁，但系都要听。交税同死亡系必定会经历嘅事嚟， 系啊， 逃不过啊， 逃不过。喂，不过咧，即系各大嘅金融机构咧，嗰啲信用卡嗰啲交税优惠咧，其实都几实际嘅。咁啊，有一啲就有啲中资嘅信用卡咧，咁就有啲交税嘅回赚。咁譬如话，如果你要交成2-3万元税以上嘅话咧，咁啊都会有啲咧50元至到500元不等嘅一啲回贈嘅獎勵，現金券嚟嘅。 點樣話？即係用佢嗰、那個 用卡 用信用卡嚟交税咯。係、哦、啊，如果你要交2-3万以上先有啲優惠。 即係就還翻張信用卡嘅，即係還翻錢俾信用卡。 係啦、 啊，咁跟住佢另外再俾翻啲優惠，即係 俾翻50元嚟， 類似咁樣啦。咁啊睇視乎你交税交幾多啦，都係嗰句。咁譬如有啲美資嘅銀行，如果你交税交10万或者20万以上，咁就有700元嘅超市現金券咁樣咯。跟少少地叫補貼下上下。甜頭咁樣嘅啫，即係我估，即係金融機構過往都冇乜數，咁可能俾你喐下，即係你交税，哇，交10万元，咁你借10万元，跟住又交完之後又俾少少你。 過數咁樣， 係啊，我都有啲朋友專係用 credit card 去到交税。 咦，我唔知道咯，真咁啊，真係多謝你話俾我聽喎。 辦都唔得㗎，你唔好諗住攞啲 辦。因為以前我都係就咁轉帳咧，即係喺户口轉帳過去。咁如果你簽卡有優惠，就好似好啲。 其實啲優惠大同小異啦，咁啊自己上網揾更加多啦。因為有報章都揾咗成10几间金融機構嗰啲信用卡我嚟交税，大抵都係俾翻5嚿水回贈你㗎啫。不過5嚿水好過冇啊， 好過冇， 係咪先？ 多啲就好啦。 嗱，我哋幾個人加埋可以食餐飯啦，二千幾蚊。 係啊，二千 咁你就冇袋個落袋啊？係 啊，仲可以買埋嘢添啊！去超市嗰度買嘢，但你通常買嘢唔止用嗰500蚊，再要買多啲啦。咁不過有一間金融機構咧就俾你抽獎嘅，我就覺得抽獎嗰個就唔太實惠嘅，因為你本身已經要交税啦。咁另外咧，就算你用佢嗰個信用卡去交税，跟住有得抽獎咧，咁佢個頭獎係咩咧？10,000蚊嘅免繳税嘅簽帳咯，即意思係咩咧？佢俾10,000蚊你咯，即係補貼翻你，但係得一個咋，留意翻個頭獎。係啊，咁我就覺得即係抽獎就唔係好靠譜啦，反而 孤寒。 唔係佢可以額外再搞抽獎。 咦，小白你好負面喎、啊、今日，即係人哋啲金融機構都係提供啲優惠俾你啫。 負面啊，係普遍香港人心聲嚟㗎，我幫大家發聲。 唔係你聽到佢語氣，知佢交幾多税啦，揾到幾多啦。 可能我都想， 即係最低限度有10,000個名額，每人有10,000蚊啦，係咪先？ 係啊， 冇乜可能 㗎，係啦，冇乜可能嘅。呢啲金融機構都係在商言商啫，講真一句，咁啊交税交多少啊，最緊要準時交，如果唔係咧，俾税局罰你咧就俾 double 税啦嚇。 不過如果用信用卡交，我情願好似阿 Kitty 咁樣，我過咗佢就算。 係咩？ 係啊， 係啊。 點解啊？ 長痛不如短痛，你用信用卡之後，你又拖住嘅啫。其實 都係一個月之後啫嘛，但係你有翻幾嚿水優惠喎。 係啊，咁啊，大家諗下個幾嚿水點用啊？但係前提你要交咁多税先啊。咁啊，網上有好多唔同呢啲資訊嘅，自己再揾多啲啊嚇。咁啊，有好多細節都喺當中㗎。咁所以咧就要好好咁樣留意翻啦。 留意翻個交税日期添 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3日是一年的第34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8日。2009年12月13日，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市卡拉奇发生银行抢劫案，被认为是巴基斯坦史上最大金额的银行抢劫案。事发银行为巴基斯坦卡拉奇联合银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银行之一，被劫约370万美元的外币。当地警方认为匪徒先以保安人员的假身份受雇私人保安公司，再在银行担任警卫。当日凌晨换班后，联合同党将其他警卫捆绑，然后闯进保险库。被抢走的外币大多数为美金、欧元及英镑。12月13日出生的朋友懂得仔细、精准完成工作，拥有跑马拉松般的坚忍斗志，不相信捷径或者速成的方法，容易显露反复无常的个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拆解心思细密的罪案，可唔可以挑战你性格嘅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世界各地打击罪案都要同心合力，不能松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近年咧，东盟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啦，备受投资者青睐噃。嗱，我知道咧，贸发局嘅研究部喺今年年中嘅时候咧，就向大湾区嘅企业做咗一个调查，了解一下佢哋喺东盟地区嘅贸易同埋投资机会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到香港贸易发展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冯海莹 Doris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噃。早晨 ，Doris。 早晨 Doris， 你可唔可以都为我哋简单介绍下咧，东盟市场为大湾区嘅企业带嚟啲点样嘅机遇呢？ 好啊，咁众所周知啦，东盟十国嘅人口庞大啦，总人口咧系达到6亿6千万，占全球人口嘅8.5%。咁加上当地嘅人口年轻啦，咁东盟市场咧对大湾区企业嚟讲咧系极具潜力嘅销售点嚟嘅。咁根据我哋嘅调查结果咧，29%嘅大湾区企业认为咧喺东盟营运系具有成本效益嘅。咁亦都有咧28%咧系指出当地咧系有庞大嘅商品及服务市场。咁东盟咧除咗有理想嘅生产条件啦，咁其实亦都有庞大嘅销售市场嘅。咁所以咧，目前大湾区企业咧主要喺东盟国家系从事销售活动， 而较少咧系以东盟作为生产或者采购基地。咁由于东盟十国咧发展嘅步伐都有啲唔一致啦，各有特色同埋定位嘅。咁大湾区企业咧喺东盟嘅业务分布，根据佢哋嘅行业特点咧都有啲唔同。譬如话咧，马来西亚嘅消费市场啦越嚟越成熟，咁就吸引到消费品行业去进驻发展啦。而工业制品行业咧就更加重视泰国市场。而专业服务咧就集中喺新加坡。咁总结到受访企业目前咧，佢哋喺东盟嘅业务分布以及未来三年嘅预期转变咧，大湾区企业喺东盟嘅贸易同投资就集中喺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泰国。喺已经进驻东盟嘅受访企业入面咧，有超过一半咧已经系喺呢四个国家经营业务噶啦。咁对于未来三年有几大机会喺呢一啲国家进一步拓展业务咧，以十分为满分。受访者平均都比到 6.6 至到 6.9 分，咁反映到呢啲国家喺短期入面仍然系最受大湾区企业欢迎嘅贸易同埋投资目的地。 咁香港作为大湾区嘅主要城市之一啦，针对翻大湾区同埋东盟之间嘅贸易同埋投资，香港连接大湾区同东盟嘅表现又点呢？ 咁香港咧系亚洲嘅重要商业枢纽啦。多年嚟同海外市场建立联系，具有优势咧担当大湾区同埋东盟之间嘅平台，协助区内嘅企业向外拓展。受访者咧对于香港喺佢哋拓展东盟市场时候嘅重要性嘅评分咧，以十分为满分咧都大约俾到7.3分。而企业规模越大咧，似乎亦都越重视香港喺投资东盟方面可以发挥嘅平台功能同埋角色。咁對於香港咧，連接大灣區其他城市方面啦，大灣區企業咧都好滿意區內嘅物流網絡，有一半受訪者咧都俾到8至10分，而受訪者咧亦都認同香港嘅監管制度透明度高，而本地嘅金融產品同埋銀行服務咧種類亦都繁多。咁至於連接東盟國家方面咧，受訪者亦都認同香港係東盟擁有廣泛嘅商業網絡。而兩地之間的外匯及資本管制亦都較少，有助大灣區企業拓展東盟市場。 新冠疫情就持續，無可避免都會影響到同貿易又或者是投資有關的環境的。香港又可以怎樣幫助大灣區企業拓展東盟市場呢？ 過去兩年各地都採取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是窒礙了跨境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咁喺后疫情时代咧，经济复苏嘅强度亦仍然系有待观察啦。咁但系咧，可以预期企业咧都将会重启佢哋一度推迟咗嘅拓展计划，而跨境贸易同投资活动咧，亦都必然会再度活跃。咁而香港提供嘅服务咧，亦都足以支撑疫情后庞大嘅贸易流同埋投资流。针对大湾区企业喺东盟嘅贸易同投资活动，45%嘅受访者咧都话佢哋经常或者间中会用到香港嘅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服务，而16%咧更加话佢哋未来三年咧会更加频繁咁用到相关嘅服务。而其次咧，市场有较大需求嘅服务咧，包括销售及营销服务、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同埋金融服务。香港嘅专业服务网络覆盖全面，而且具备国际视野，大湾区企业可以透过香港迅速咁同东盟嘅买家同埋业务伙伴重新联系。 多谢晒 Dori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啦吓。咁但系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嘅话，又唔知有啲咩途径咧？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会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仲会不时发表研究文章，详细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以至海外市场的港商密切留意的。 今早唔该晒你 ，Doris，Thank you。 想了解最新贸易资讯及市场研究文章，即上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的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会后联合声明警告，若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将会遭到严重后果和沉重代价。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俄罗斯最快明年循多条路线向乌克兰发动攻势。 涉及多达175,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宫否认计划动武，认为西方有俄罗斯恐惧症，又指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表明俄罗斯军队不构成威胁。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英国在会议期间频繁使用俄罗斯侵略一词是误导。俄方已经向北约提出多项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会议理应是讨论的机会，但是俄方至今只是听到侵略性言论。英国政府因应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个案急增，上调新冠警戒级别至到第二高的四级。首相约翰逊形容英国正是面临对抗奥密克戎的紧急情况，奥密克戎浪潮即将到来，他宣布将原本计划明年一月底为所有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目标提前一个月。今个星期开始，英格兰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只要距离打第二针已经相隔三个月，就可以接种第三针。约翰逊说，很明显两剂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护水平，但是科学家有信心透过打第三剂能够提升保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统府说，拉马福萨星期日在开普敦出席纪念已故前副总统戴克拉克的活动之后开始感到不适，经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病症轻微。总统府补充，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拉马福萨正在开普敦自我隔离，并且将未来一个星期的职务交由副总统马布扎处理。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他们三名成员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为组织一名成员举行葬礼期间中枪身亡，另外有六人受伤。事发星期日，哈马斯说当时营内正是为一名日前在爆炸之中身亡的成员举行葬礼，期间哈马斯的长期竞争对手来自法塔克运动的武装分子向人群开枪。黎巴嫩军方说，巴勒斯坦安全官员已经移交一名怀疑涉案男子，当局正是展开调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1点，升2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5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2，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06美元，卖出1783.4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过咗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啊，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过咗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去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六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阿欧，最近嘅天气你会谂起乜嘢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饮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呢 ？Barbi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我记得阿小白同埋阿 Barbie 就好似布置咗屋企噶啦嘛，已经即系圣诞 啊有啊，真系有啊，系啊。 我想话咧，我啲布置咧系几年前开始遗留落嚟噶啦， 即系唔拆嘅。 系啊，唔拆噶咯，例如啲灯饰 咁 样 嘅时候点算？ 咁你农历新年又咩？ 加啲挥春咪得咯。 咁你圣诞节嘅时候有恭喜发财啊？ 嘛，唔使。唔系圣诞节嘅时候，即系照样吊翻嗰啲灯饰喺度， 已经变成家居装饰嘅 一部分系啦。 咁你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端午节和中秋都是 盏盏灯那些 很浪漫，可以不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圣诞节， 正啊， 很浪漫。 好，如果你说圣诞呢，除了你屋企有布置之外，离不开你会约人吃下饭，争在 屋企 大餐，还是出街吃而已。出街吃呢，上一次都讲过，离不开吃火鸡，火鸡我们好像不是很啱送， 不是差一点，是啊，不过现在 情愿吃将军那些鸡， 是不是那些都好，可能好吃一点啦，咁样。但不过你说圣诞大餐呢，一想起呢都想到那些公司那些道会，即是一兜二兜那些， 我都有想过。 今天想讲一下呢，即是如果你不是出去吃那些，譬如去啲酒店又好，或者餐厅准备的叫做圣诞大餐，另一个嘅圣诞聚会大餐咧，必定就 系 道会噶啦。咁又或者以前僆仔嘅时候咧，冇道会添嘅，点啊？每日整一份，譬如阿小白整一份， 菠萝肠， 阿芭比整一份，系啦， 啫喱糖， 系啦，每人负责一样嘢就嚟到一齐，就都系叫做一个圣诞大餐。 大家唔想食嘅，全部都。 今日就系想问下，如果以前僆仔时代咧，你哋有冇玩过呢啲咁样嘅每人攞一碟送嘅游戏？ 有啦，有玩过啦， 有呢一 样。薯片嘅 今日。 嗱，薯片唔計，因為薯片唔使整啊嘛，你係買翻嚟啫嘛。即係如果大家喺屋企整嘅時候，我哋整過啲乜嘢攞翻去俾人食、 哦？有啊，有個好受歡迎嘅，我記得，係咩？都係我媽整嘅， 係咩嚟㗎？ 係一個壽司咁樣。 哇，好嘢喎、啊！ 我最中意嗰啲整壽司嘅同學㗎啦，以前 犀利嘅 韓式嗰啲卷係嘛？ 誒唔係，即係以前咧，你諗下我細個 黃瓜 咁啊，唔係佢係 腸仔，腸仔壽司就好睿智喎。 係佢用肉鬆啊，肉鬆啊，係即係小朋友食嗰啲咧。 咁佢即係黐飯， 誒類似啊，類似啊，類似啊，係啊。咁但係就切到一嚿嚿咁樣， 但係又加紫菜咁。 有肉鬆啊！ 細個有得食呢啲都好 好 開 心 㗎啦，係 啊， 係啊，你哋 同埋好似有包蟹柳咯，我記得。 哇，咁都好咧， 正路啊！ 榨菜有冇啊？榨菜 唔系黐饭咯，都话寿司啊， 系嘅系嘅系嘅， 仲有啫喱糖咯，嗰啲容易整咯， 啫喱糖，即系诶卤水鸡翼。 老 哇！呢、哦這個都要功夫喎、 啊。滷水雞翼我阿媽整啫嘛，你估我整咩？ 但係佢凍咗佢鯨。 喂，唔係喎，我想講聖誕大餐喎、啊。 做咩？ 你點會整滷水雞翼？ 好開心㗎！啲細路仔真係好開心，一人一隻吉啊吉啊吉啊，食啊食啊食啊咁樣。 係啊！ 你買翻百幾隻跟住整咧，全部人都開心。 係啊！ 啫喱糖咧，仲話講啊，啫喱糖都有分兩種嘅，即係好簡單，一種就有嗰個椰絲，一種冇椰絲㗎嘛。咁、你哋中意係整邊一種㗎？ 有椰絲， 有椰絲啊！ 有好似靚啲， 係啊， 貼近酒樓咁啊，係貼近。酒樓嘅感覺， 插埋把遮喺度添 啊！另一種咧就一定會出現嘅就係菠蘿腸仔啊，即係以前負責我就負責整呢個菠蘿腸仔噶嘛。 呢個要抽嘅喎，因為唔係咧就十盤都係菠蘿腸仔，阿媽做，所以都係抽中嗰個咧，翻去阿媽就錫你兩啖。 啊，真係啊！因為菠蘿腸仔完全唔需要烹調啊嘛，你只係買罐頭啫嘛， 同埋牙籤 手工嘢 咯，手工嘢咯，你買罐頭菠蘿，即係將佢切開，即係細細粒，咁啊買嗰啲 吉 腸仔。你買長嘅咪切咯，如果唔係就買啲短嘅就一條咯，咁樣跟住攞買啲牙籤穿埋就搞掂。呢、這個 不過你冇話 喎， 呢、這個雖然佢方便，但其實佢都貴喎。係 咪啊？ 即係嗰啲腸仔咧，即 食 一個成本係 貴貴咯。 最平應該係大菜糕嘅，我冇記錯係啊。我當年係整 大 菜糕 都要整啊嘛， 要整，但大菜糕容易整啊嘛，你整一烹跟住瓊凍佢啊嘛，即係應該係最方便嘅料理嚟嘅大菜糕。 貴喺人手嗰度咯，大菜糕就 係啊， 同啫喱差唔多咯， 差唔多咯，係啊，因為你其實細路仔咧冇乜嘢識得整噶嘛，啲阿爸阿媽我哋成長嘅年代咧，除非有啲好叻烹調噶啦，咁我記得意粉都係多人整嘅，肉醬 意粉都 係啊，係因為舊時可以倒啲醬汁落去就得噶啦嘛，現成一罐罐嗰啲叫做肉醬啊咁樣，咁整咗啲意粉，咁啲僆仔係好開心噶嘛食得，呢啲都係我記得聖誕入面咧啲同學仔會整嘅嘢咯。 遺留咗呢一個另外一個經典啊， 係咩文字？ 就係、 是， 係咩餡啊？ 咪芝士火腿， 芝士火腿三文治呢、這個真係極品啊！ 但我係中意食嘅， 我中我都中意 嘅。雖然好冇嘢，但我好中意嘅。 即係我去過咁多次呢啲所謂即係自家製嘅一啲家庭食嘅聖誕大餐咧，嗰件三文治係爭在係三角形定還是長方形嘅啫嘛，即係爭在佢點切嘅啫嘛嗰一刀。但係個餡係一樣嘅，都係嗰塊芝士，都係嗰塊火腿薄煙 嗰啲。佢好啲，我覺得個 點會烘？ 唔會 啦，工序唔會做呢啲嘢。 你攞咗翻去都淋咗。 係啊， 係啊。 最有錢嘅同學就會整沙律咯，沙律係最貴嘅，雜果沙律。 係喎， 沙律係最貴嘅。 嗱，講起雜果，另一樣咧就係去到飲品啦。即係你哋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噶嘛 ，fruit punch 啊嘛。係 啊， 即係我第一次飲 fruit punch 就係去啲聖誕 party 嗰度飲。 我講中文 嘅，咁高級嘅你哋 雜果 奔馳 啊，雜果奔馳 有幾高級啊？嗱，嗰陣時我哋所謂嘅雜果奔馳係點樣咧？即係當然就係罐頭雜果啦，倒咗落去啦，然之後咧就溝嗰只橙汁汽水，倒咗落去就係噶啦，因為唔會有酒精啊嘛，以前。咁收尾去到中學，即係叫做大嗰啲嘅時候，先有人靜靜雞帶啲嗰啲煎酒咧，即係倒啲落去溝一溝，有酒味喎，即係咁樣嘅啫嘛。 好曳啊！我哋中學都唔會加入酒精嘅元素嘅，唔批准嘅。 細細即係佢仲唔會，佢唔夠膽倒落去嗰個大盤嗰度噶嘛， 驚俾人發現老師飲咗， 跟住老師過嚟飲。 係啊，你畢咗上嚟之後咧，先至喂。 加少少 嗰啲咁样啊嘛， 系啊， 即系会静静计落去， 都好多呢啲回忆嘅。咁啊，又会有啲整下啲糕点啦，即系嗰啲咩马豆糕啊、红豆糕啊咁样，都有啲家长系叻整嘅咁样。 我记得细个咧好大压力噶，因为通常咧即系有啲受欢迎嗰啲同学会好中意你啊，你阿妈好叻啊，整得好食啊咁样。但 系 有啲咧成盘同我翻屋企， 系啊， 即系会整嗰啲唔受欢迎嘅食物。 喂，如果唔受欢迎会成盘攞翻屋企，我通常都唔记得噶。 噶咯，即如果唔受歡迎嗰啲同學咧，我又唔會笑佢喎。咁咪就當然浪費食物嘅，一定係、 啊、 一定係臨尾係抌咗佢剩噶啦。 唔係，所以佢又攞翻屋企俾阿媽食。 係啊，好嘥啊嘛。 但你阿媽可能垂淚喎，即係好好唔開心咁樣嘅喎，會唔會？ 下年再接再厲咯。 你有冇力 sell 先？ 好難嘅。以前我有個同學個阿媽咧，最中意就係整咩咧？就係嗰啲雞粒。同埋啲蔬菜粒炒飯， 得唔得噶？ 炒飯啊， 炒飯啊，咁、啊、你又係嗰啲雞咧，雞胸肉嘅雞柳嗰啲切到一粒粒，跟住啲菜啊，又係全部切到一粒粒咁樣，跟住、 啊、 再加嗰啲咩三色嘅咩粟米啊、青豆嗰啲 咧，多唔多人？多唔多人要啊？ 咪就係次次自己拎翻走咯。 係、啊，呢啲可以食一個禮拜啊。 但係點解會即係我又係嗰句啦？聖誕大餐應該有啲聖誕氣氛，點會炒個飯？ 佢諗住有咩嘛？諗住紅蘿蔔嘛？ 香港 關咩事？ 關咩事？我都想問。 跟住有黃色咯，有綠色咯， 咪即係 幾繽紛啊件事， 即係好似去到去飲咁樣啊，最後咩啊，有個飯有個面俾你解， 係好似喎，真係。 可能我媽啲套路係咁樣喎， 切翻個橙。 我去飲都係咁。 橙果，水果盤， 俾個橙嚟嗰啲咁樣。 係啊，所以即係舊時做細路仔咧，都要力 sell 自己阿爸阿媽整出嚟嗰啲嘢。 係啊， 你唔 sell 咧，冇人食咧，好沮喪啊。 咁如果咁多款啊，即係你哋去過呢啲聚會自家製嗰啲咧，邊一種係最快賣？ 哦、咖喱鱼蛋啊！我哋以前 系，系、哦、咖喱鱼蛋， 自己整啊！ 自己整啊！ 咖喱鱼蛋同埋炸薯条咯。 哇、啊，薯条噶、啊嗯、你哋有、哦？ 炸薯条好简单啊嘛，喺超级市场买 嗰啲现成嗰啲啊， 焗咯。 但系好难保存、啊，你拎到翻去已经 淋 晒咯。 唔紧要啊，细路仔淋嘅薯条都照食噶，你唔发觉嘅咩？ 唔系，大人都系啊， 冇拣择。 我哋外賣嗰啲薯條淋咗， 你只要見到薯條，跟住有無限嘅茄汁，佢都會幫你清曬啊！淋冇凍嘅喎，係啊，就係、是、出名凍咯，係咪先？ 反而咧三文治類咧，通常都食剩嘅，即係三文治，因為一來淋就有可能有啲水氣啊咁樣。 同埋日早餐都食啊，小朋友我朝朝早都食咯， 都係火腿芝士三文治咁樣啦。咁希望今個聖誕節咧，大家如果要準備你哋嘅聚會嘅時候咧， 嗯， 咦，而家諗定差唔多嘅咯， 係啊，花啲心思睇下 Jason 廚房可唔可以諗多。幾樣等大家 喺 一齊整下， 睇下派對食物。 頭先 Kitty 講嗰啲壽司卷啊卷啊嗰啲， 係啊，你可以教佢哋整呢啲類似黐飯嘅壽司。 係喎，喂，做翻一個禮拜呢啲特輯都好喎、 啊， 即係教大家準備一下呢個聖誕 party 啊。Everything I do. 家谢晒啦。呢一句说话又简单又窝心，不过读起上嚟有啲翘口啊，特别系今日听落去都分外温馨。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諦めないと決めた空の下、ああ君のことが愛しく思えたよ。風の向こうで咲いていた。一人じゃないんだと。守りたいと願った。なりふり構わず、君の涙を僕に預けて。大丈夫さ、小さく。手に入れたものも失ったものもその先で輝くものもいつかきっとさ。 情呢一个字即系翻译成广东话可以译做着，情沙情野情归，全部都系呢一个字，即系着咁解。情吉谢沙啦，即系着多件衫啦。意思咧就系解作希望啊，你可以喺凉咗嘅时候，冇错啦，添多少少衣服，千祈就唔好冷亲。啊，抌布呢个字都可以学埋噶，又系一个经典嘅例子。福建话加马拉话，意思即系解作咧少少。啊，如果你识日文嘅，即系解出陀。问你落糖落几多抌布，食辣椒食几多抌布，饮水饮几多抌布，全部都系用呢个字咧去到答人哋。抌布即系少少。今日就学住抌布嘅福建话先，第日我哋再学埋其他字啦。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3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吓。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1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气温咧而家18度，相对湿度69%。咁咁干燥嘅天气咧， 系啊，咁啊真系要查一下啲润肤品啊，系咪先？不过 饮翻多啲水啦。 不过咧，即系有啲朋友仔咧，叫做圣诞节咧，就成日要开工啊，搞到啲皮肤都唔好。点样会唔好呢？就系如果你扮圣诞老人咧，咁样黐住 黐啲胡须 黐嘅，咁你黐，其实你黐完又搣啦，搣完又黐啦，仲要嗰啲系强力胶水、强力胶纸，即系女士们一定知道啦。其实好痛苦啊，所以咧，过往咧有啲扮圣诞老人嘅朋友仔，香港咪有个扮圣诞老人好出色嘅，攞咗世界冠军。又话好似，定还是玩过世界赛啦？我唔 exactly 记得啦。总之就都有讲话黐须咧，系佢觉得最难搞嘅，因为你又要黐须啦，跟住又会整到你啲嘴啊、鼻嗰啲咧，跟住你又要扮好好好啦咁样， 可能 系啦，痕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圣诞老人咧，都唔系个个愿意做。美国方面咧就出现呢个圣诞老人荒啊。即系冇人愿意做圣诞老人， 即系唔 够啊！系啊，你记唔记得咧？之前咪讲过一则嘅新闻咧，话因为物流嘅缘故咧，英国嗰度咧冇人做货车司机 啊，咁跟住就提高晒啲人工咯，希望可以吸引翻佢哋做。 冇错啦，美国都系咁。 因為咧冇人做聖誕老人咧，業界加薪 15% 啊，以 7.8 萬港元搶人，即接近8萬蚊嘅港紙揾人做聖誕老人咯。系啊，大家都唔系好愿意做喎。 咁做两日咋？ 你知唔知原来咧，啲人唔做圣诞老人嘅原因系乜嘢啊？我俾你估估十次，可能都未必估得到啊！吓，你哋互相估下。嗱，究竟点解身高良准做圣诞老人？哇，接近八万蚊、啊，我当佢谷一日入边做八个钟啦，系咪先？咁一早就扮圣诞老人啦，扮到夜晚黑，咁八万蚊都几高嘅一个薪金。我见之前有个同业转咗去做民政事务局，都冇八万蚊一个月月薪，系咪先？咁啊，呢个真系人工高，福利好喎、啊，做圣诞老人，系咪先？ 嗯，因为要同屋企人过圣诞， 系咪同屋企人过圣诞？你咧？ 我估系因为觉得其实好辛苦咯，因为其实一个角色扮演嘅角色咧，如果你要投嗰个角色咧，要咁多个钟头，而且人前人后都要扮得似嘅话咧，其实都好难要交戏。 O、okay, K， 即系要交八个钟头戏，巴尼觉得好攰 ，Kitty 就觉得冇得陪屋企人， 系要自己过圣诞。 其实 Kitty 都几啱，你真系。 我真系好打工仔嘅心， 唔系啊，唔怪家庭观念事啊，系啲人咧想去玩咋， 系啊， 因为咧、 啊、 其实好难受， 八万蚊 好难受。喂，咁你见住人哋个个都欢欢喜喜，情侣又 咁，你做一年赚八万、啊， 咁但系个重点系你一个月啫，一年系一个月， 即系做一次咯，系咯， 系啊。但系你要留意翻一样嘢、就是，就系即系你见到人哋咧，即系成双成对 啊，或者一家人好幸福咁样啊，你要同人哋咧。讲 Merry Christmas， 但系嗰一样个勇气同埋嗰个酸溜溜嘅感觉，真系唔系个个可以承担得到。 唔系，同埋你喺外国咧，真系你系呢啲大时大节先会即系坐车咁样翻去即系聚一聚噶嘛。平时可能会比较少见，即系同我哋唔同啊。即系唔系我哋放咗工翻屋企就又见到你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从呢个正常嘅思路去谂，就系佢哋觉得呢个机会系千金难买 啊。讲得好啱啊，同埋咧好多圣诞老人咧会放弃啊。意思是做头嗰两三日咧，觉得哇人工高福利好，梗系做啦。点不知咧嗰两三日咧，自己咧 ，I miss my family，、 啊、自己有少少 depress 啊。一路做嘅时候，一路觉得，我点解你哋可以咁？钱究竟系咪你人生最要追求嘅嘢咧？咁样 人生的意义出咗， 跟住毅然，跟住又系嗰啲啦，即系叫做咩啊？嗰个经典嘅圣诞电影叫咩名话 ？Love Actually，Love Actually 嗰啲，跟住掹咗个圣诞，我而家唔做啦，我而家要同我最爱嘅人啊，去滑雪啊，跟住去食火鸡啊，咁样类似系咁。同埋咧，另一样就再叫实际啲嘅原因啊，因为咧扮演圣诞老人嘅员工咧，话明圣诞老人都上咗年纪啦，咁、好多都系六十岁嘅人士，但系六十岁嘅人士咧就往往就系因为新冠肺炎咧，即系比较高危嘅族群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收集翻一啲资讯咧，就系嗱呢个 set 少少啊，就有超过咧300名嘅圣诞老人咧，其实喺过去5年咧，咁啊因为各个疾病就离开咗世界咁、样，咁所以咧啲老人家都即系好好想留翻喺屋企啦。冇搞咁多嘢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即系少咗人做圣诞老人啦。原因就系咁样，咁、样。咁啊，丹麦咧经营圣诞老人嘅培训学校嘅老师咧，亦都有讲，2022年同埋2021年嘅入学率咧系偏低嘅，咁样。咁啊，呢啲都要留意啦。因为如果啲圣诞老人学校咧可以学习手语同埋儿童沟通咧，都要上足180小时嘅课程。 哇，原来真系几艰辛噶， 系啊， 即系你唔读书咧，你都冇得。做圣诞老人嘅， 因为其实真系好专业嘅，即系要所有嘢都好入型入格啊，即系点样去到同人哋沟通啊咁样。 仲有最难系学咩咧？卷曲胡须嘅手势啊，就系往往系一啲圣诞老人新手咧做唔到嘅嘢。 真系啊，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好似先得噶。 系啊， 所以唔知去到见到啲圣诞老人，今年会唔会都戴晒口罩噶啦？其实 咁劈须点算咧？ 系咯，咁好难搞。 咁可以唔使点黐可能 啊？到时睇下究竟圣诞老人戴唔戴口罩先。 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慢线有汽车着火，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慢线有车辆着火啦，咁一带开始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嘅交通意外近屯门市广场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富泰村。

大家咧讲讲啊，环球嘅市况啦，咁啊，美国上个月嘅通胀咧创近40年嘅新高啦，加上嘅失业率咧持续回落，联储局咧加快收水咧已经成定局噶啦，应该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早前已经放风啦。本港时间咧星期四凌晨3点公布嘅议息会议咧，将会讨论啊加快缩减买债规模嘅，咁啊究竟件事会点样发酵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咧重中之重噶啦。咁另外咧睇埋内地方面嘅消息啦，作为世界工厂嘅中国咧，最近啊数月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即系 PPI 啦，按年咧增幅咧一直处于双位嘅数字啊，因此咧有指中国咧正向全球咧输出通胀咁话，究竟睇法系咪应该咁咧？大宗商品嘅价格又会唔会继续上升咧？呢啲都系咧呢个礼拜啊开市之前咧大家温习嘅资讯。咁啊，今日个市升定跌，转个头开市你咪知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我哋自己为人父母咧，对于一啲小朋友嘅行为啊，又或者系佢嗰个年纪咧，到底应唔应该有所管教咧，可能系特别敏感啦。咁我自己咧，最近就发现咗有啲嘅现象咧，其实都几危险噶。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吓、就系咧有好多啲估啦，目测系大概可能5、6岁嘅小朋友啦，幼稚园咁上下啦，出街嘅时候咧，自己横冲直撞走嚟走去，但系又好似唔觉得父母咧佢嘅近距离之内噶。 听落好似令人有啲担心喎，嗬。 系啊， 咁但系我哋又可试下，即系又谂下啊，佢哋点解会砰一声走咗去先？ 一系咧就系、是、我见过有个女仔啦，自己踩单车就踩咗去路远，咁但系个爹哋就追唔切啦，即系开心得滞啦。咁亦都有啲咧，可能系哇、突然之间见到玩具店橱窗嗰啲嘢就双眼发光冲咗埋去啊！咁呢一类嘅情况都比较系常见嘅。 其实你都讲得好啊，正正你就睇到啊，原来你都揾到有冇一个前因去令到佢有呢一个行为嘅。喺、心理学里边咧，其实都几喜欢用一个咧，会分析佢嘅行为到底有啲咩前因啦，佢嘅行为系乜嘢而引起有啲咩嘅后果嘅。 系 嗱，譬如话佢见到有个可能行紧商场，见到有间玩具店嗰、那个玩具好吸引，咁佢就好开心咁跑咗过去啦。咁似乎前因就系、是、哦，佢见到一个好吸引嘅玩具、哦。咁所以佢嘅行为咧，我哋就会话佢哦，呢、這个就系佢行为，就系、是、佢自己跑咗去啦。咁睇下你用边一个角度去分析小朋友嘅行为啦，或者你想用边一套学说去即系协助小朋友去即系都小心啲，唔好有啲咩意外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用我最传统嘅讲法，即系行为就理解佢嘅行为嘅前因后果，咁佢本身呢件事有冇啲乜嘢唔理想嘅后果呢？ 我谂我哋可以预知到嘅就系、是，一系就惊佢可能会有啲咩跌伤撞瘀，系我哋保护唔到佢啊。另一方面就梗系惊住治安问题啦，会唔会俾人捉走咗、带走咗噶？ 嗱，咁我哋就试下做家长有几个睇，就有样嘢可以试嘅。第一就系、是，咦，问一问自己，佢呢件事系咪即系有好多嘅危险先？如果譬如话佢揸住个即系踩住个单车，嘣一声冲过马路，喂，咁呢样一定要即时制止嘅，因为你知道其实香港嘅路面比较繁忙，系啦，咁小朋友我哋真系唔想佢有啲咩意外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佢去见喺商场见到一个好吸引嘅玩具，嗰、那个砰一声跑咗去个玩具店，而嗰个玩具店可能系几米以外你目测到佢嘅，咁嗰个危险性相对比较低啲咧，咁、那个处理手法有啲咁多唔同嘅， 系。 咁如果譬如话讲翻玩具店嗰样嘢先啦，如果你见到佢怂一声跑咗去，其实你见到佢喺边嘅，提自己 OK 嘅，你系赶得切去睇佢发生咩事，你系赶得切保护佢嘅。咁我哋都可以试下，佢跑咗去橱窗嗰度，你试下记住第一样嘢系踎低，同佢眼同眼望住。一定要有呢个眼神接触，我同埋要对佢系同一个水平，即系同一个高矮咧。咁小朋友就会知道啊，其实你系愿意同佢沟通，你想同佢沟通，你话俾佢听，我妈咪知道你好中意呢个玩具，或者你觉得呢个玩具橱窗好吸引，咁所以咧，你忍唔住手要去睇啦。咁但系你又可以话俾佢听，啊妈咪知道你好想睇，咁因为似乎呢个小朋友咧，好冲动，5、6岁有啲时候真系未必咁快可以完全控制到自己，唔好跑咗去嘅玩具咁可爱咁色彩缤纷嘅嘢，就系 题咯，即系你谂下自己五岁嘅时候见到个咁靓嘅玩具，会唔会都已经想一手攞咗嚟玩咧？可能都会嘅。咁就话俾佢听，阿妈咪知道你好有兴趣想睇，不过你咁样跑咗去咧，妈咪又担心你嘅危险。 嗯， 有机会会撞到人啦。有机会如果你跑得太快，我又睇唔到你跑咗去边咧，可能会走失咗啦。呢两样系妈咪最唔想发生嘅。 嗯。 如果你下次见到啲你好想睇嘅嘢，你试下话俾我听，捉一捉我只手摇一摇，我好想睇嗰样嘢啊！咁妈咪知道你想去边咧，我绝对会带你去嘅。 嗯，其实所以呢个步骤咧，即系沟通又或者俾小朋友知道，其实你愿意同佢一齐去睇咧，就好过佢自己咁罔顾安全咁样跑咗去咯。 其实系噶，同埋第一样嘢就系你一定要。如果做得到最好啦，就是你可以反映到俾佢听，佢个当刻嗰个情绪，佢个需要系乜嘢？系啦，哇，好吸引啊，好中意，好想睇啊，所以可能都会快手咗，你走咗去，唔记得话俾我听啦。我知你好，即我估好多时候家长好担心佢咁样揈走咗，嗰种即嗰种担心咧，好容易会用一个愤怒嘅形式，都叫咗你唔好话，都冇自己走咗去噶啦，话极都唔听。其实问下自己，这个愤怒背后其实系咪反而系一份担心，系一份惊慌咧？ 但系 Jimmy， 我亦都有另外一个疑问，就系咧嗱，我有听过有啲家长朋友咧就话啦，啊，虽然咧每一次嘅事件咧，理性地分析咧都知道有轻有重，譬如头先讲睇玩具就好似小事啲啦，过马路唔拖住。就大件事了嘛，但是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如果你小事的时候所谓纵容又或者是从轻发落不闹的或者是不用一个很令到他印象深刻的方法去警戒他的时候，下一次就很有机会去到一些高危事件的时候，他都买不到教训，那就会很危险的了。 啊！呢、這个担忧咧，都好似都唔有唔少家长系咁样讲翻俾我哋听嘅啫。我今次唔教训佢，下次出大事咪补救唔到咯。咁我谂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你想象一下，你可唔可以用闹嘅方法，或者用即系可能有一啲可能即系猛整得滞，可能会出咗手打咗佢一下。咁我哋都常听常见噶嘛，喺条街上边。小朋友可能会因为真系惊咗你对佢嘅嗰啲比较大声嘅说话或者有少少令到佢痛嘅行为，佢有机会真系会惊咗嘅。咁但系会唔会即系佢有啲可能性就系、是、哦系咯，咁阿妈喺度或者会闹我嘅嗰个人喺度，咁我咪听话咯。 换咗第二个就唔得啦。 系啦，即系你可以呢、这个唔系一个唔。这个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呢？你不会想你跟他出街的时候他才会乖乖拖住你、譬如说公公婆婆爷爷嫲嫲或者其他朋友跟他出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了去的嘛，这样是你最不想的事。那当然即是你要即时制止他，他砰一声，即是你要嗱嗱声追住他，不要踩单车踩出马路啦。那但是就是要那一刻你要即时告诉他你有什么的担心，他有什么是有机会摆自己很危险的状态，而不是事后才说喂你头先这样很危险，你要即时停了他，在当刻那个环境用一个坚定，真的要很坚定。不笑的表情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还有有些时候呢，家长很喜欢说哎呀不要冲出马路啊，不要跑了去啊。如果你说十岁八岁的小朋友可能他都知道估到你想他做什么，但是五六岁那个小朋友他就会问那不跑了去我可以做什么啊？ 是不是应该直接一点企定定这样。 是啦，你就告诉他拖回住我。拖实我，企好喺隔篱啊，咁样就 OK。你话俾你唔好揈啦，我只手咁我唔揈啦，你 我应该点咧？咁 系啦，咁我系只手摆边咧？我原来拖住你嘅要咁。 系啦，又上到宝贵嘅一课啦，学到嘢吓。 好常听嘅，因为有啲时候咧，你唔好做乜，你唔好做乜，系你心里边嗰句，系有时系你个谂法嚟嘅啫。咁但系沟通同小朋友沟通咧，尤其是去到五六岁、六七岁咧，系直接实在。咁就 OK 噶啦。 系啦，我自己屋企咧都有个五岁几嘅小朋友啊，等我都试下用你教嘅呢一套同佢好好沟通下，等佢建立多啲良好嘅习惯，撇走晒嗰啲唔好嘅嘢先。 试完，我哋再睇有冇办法再执整好啲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迟啲再倾过啦， 拜拜， 拜拜。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火和火柴，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22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打电话来1872388。 是啊，咁啊，圣诞节临近啦，或者做冬啦，其实咧过去啲时间咧，大家都未必可以同远方嘅亲朋好友相聚啊，所以咧透过一个点唱啊，将祝福咧送开去都系好。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打嚟啦。如果近排有啲开心事啊，结婚周年纪念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喜悦。 有养开猫仔狗仔的你们，平时跟他们玩会不会都折下他们的肚，扫下他们的肚仔，他们好像很舒服很开心呢？原来老鼠都一样喜欢的、科学家发现老鼠和狗仔一样喜欢别人在他们的肚上咬痕，他们还会发出笑声、不过由于笑声的音频太高，所以需要用特殊的设备才可以听到。不过我想你不想听到，亦都未必想见到他们啩。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又话李小姐，李小姐早晨， 早晨，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点唱环节入边，你想点唱俾边位朋友咧？ 点俾赖慕仪， 系哦，佢系你朋友啊？ 我舍友嚟噶， 我舍友嚟嘅，咁点解点唱俾佢嘅？ 佢有时都好流气，好大声讲嘢， 吓，哦，即系觉得佢暴躁咗啲， 系啊， 系嘛，想点只歌俾佢，希望佢平静翻个人，系嘛， 系啊。 哦，系嘅，有阵时做人唔使咁牢嘈嘅。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祝佢唔好咁劳气啦。 做咩佢劳气激亲你啊？ 佢大声喝啲舍友嘅。 大声喝啲舍友，咁啊唔好啦。自己又伤身，系咪又劳嘈做乜嘢啊？大家开开心心一齐相处就最好啦。 嘈到我哋咧都唔知点 样。哦，冇嘢嘅，大家。好好地相处，佢又发觉多啲朋友关心佢咧，关怀佢，咁咪就越嚟越唔牢嘈噶啦，咁咪相处得好啦。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先，咁啊会播翻只祝福俾你听噶啦，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 追踪三十一，小白一齐请阿唱出嚟好吗？ 系啦，出嚟啦，唱。 喂，大家好啊，小白早晨，嗱，早晨， 早晨啊，唱，系今日夜晚嘅节目交俾你介绍下啦。 好啦，咁啊，因为就嚟选举啦嘛，立法会换届选举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带嚟一啲相关嘅选战嘅节目啊，咁啊，今晚7:05有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咁啊，今晚邀请到九龙东咧几位候选人咧上嚟分享一下佢哋嘅政纲政见嘅，咁啊。有呢個直選啦，當然亦都有呢個功能界別啦。咁啊，有呢個選戰2021功能界別論壇就今晚9:30啊，就請嚟會計界幾位嘅候選人咧上嚟，亦都係咧介紹一下佢哋嘅政綱嘅。 嗯，好。咁啊，除咗有關於一啲選舉嘅一啲論壇之外啦，咁啊，仲有冇其他節目呢？ 咁啊，都好好關香港事嘅喎。今晚8:00香港故事啊，世紀物語。咁啊，呢個香港故事呢一輯咧，就係即係從一啲舊日嘅我哋嘅人啊、事啊，咁啊，睇下香港嘅金色變遷嘅。咁啊，今晚嗰集咧，帶大家去搭叮叮 嘅，即係 係啦，搭電車啊。咁啊，從一部咧過百年嘅電車打票機就開始呢個節目，展開呢個時光之旅啊。咁啊，睇下香港金色變遷啊嘛。咁啊，今晚咧首先會即係帶大家認識一位咧，即係。 入職呢個電車公司幾十年嘅一位堅叔啊，即係睇下佢眼中咧，呢個電車佢一個好見證人啦。呢個電車由以往到而家咧，同我哋香港人點樣嘅有啲唔同嘅轉變啊？ 堅叔真係堅啊，係咪先？载住我哋香港嘅情怀咁多年， 系啊，其实有阵时候我都好中意咧，就揾翻一啲旧嘅香港照片啊，即系有阵时喺节目都会提过。咁、电车嘅路轨咧，咁多年以嚟咧，好多都系保持住同一条嘅路线嘅。咁亦都喺侧边好多嘅大厦、唔同嘅变迁啊，甚至乎咧就见到好多人同事啊，原来唔同咗以前啊，呢、這个大厦原来系咁样嘅建筑嚟嘅，而家又变咗栋摩动好摩登嘅大厦咁样，都有几多系改变。我谂今日夜晚坚叔咧都会同我哋。分享几多咧？同一条路线上边，但又发生咗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好多嘅见证、啊。 咁啊，听到小白你都系好似电车迷咁。 梗系啦， 今晚都有呢、這个节目都有访问几位电车迷啊。 好啦， 你都认识噶，一齐去留意一下啦。 大家定定佢啦。 唔该晒，咁啊，謝謝留意港台电视31，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市今朝十点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活动。全市17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从葬地，以及2处纪念地，亦都会同步展开悼念活动。南京市政府话，喺朝早10:01至02:00防空警报鸣响期间，全市主城区范围内行驶中嘅汽车应该停驶鸣笛致哀，火车同船同时鸣笛致哀。行人和公共场所的所有人员应该就地默哀。内地单日新增10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80宗，包括浙江的74宗，内蒙古和陕西都有确诊，有25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累計99,780宗確診，4,636人死亡，93,000多人康復出院。七國集團外長會議結束，會後聯合聲明警告，若果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將會遭到嚴重後果和沉重代價。美國情報機構估計，俄羅斯最快出年循多條路線向烏克蘭發動攻勢，涉及多達175,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宮否認計劃動武，認為西方有俄羅斯恐懼症，又指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拜登表明俄羅斯軍隊不構成威脅。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英國在會議期間頻繁使用俄羅斯侵略一詞是誤導，俄方已經向北約提出多項緩和緊張局勢的方法，會議理應是討論的機會，但是俄方至今只是聽到侵略性言論。英國政府因應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毒個案急增，上調新冠警戒級別至到第二高的4級。首相約翰遜形容英國正是面臨對抗奧密克戎的緊急情況，奧密克戎浪潮即將到來，他宣布將原本計劃明年1月底為所有成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的目標提前1個月，今個星期開始，英格蘭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只要距離打第二針已經相隔3個月，就可以接種第3針。約翰遜說，很明顯兩劑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護水平，但是科學家有信心透過打第3劑能夠提升保護。英國單日新增1,239宗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個案，累計3,137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朝早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9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9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8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1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8升8.4，阿里巴巴124.9升3.7。美团251.6升8.6，网易161.8跌1蚊，新上市的雍和医疗报16蚊，友邦保险82.35，啱啱转咗系报82.3升5毫，中国财险6.88升3仙，京东集团317.2升5蚊，快手89.55升3.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5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幣6.36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經平均指數報28,713點，升275點，港金報16,540元。是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31美元，卖出1,7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啦，因为有车辆着火。咁而家中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系排到去小榄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有车辆着火，中慢线系封闭，一带咧车龙都好长啦，排到去小榄对出。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圣诞作品，音乐全放送，历年日语作品系列。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圣诞歌曲系列作品。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大预言家。这个世界有好多预言，讲这些预言的就叫做预言家。他们讲到自己好像一个先知，讲过的事必定会发生，好多人都是会信以为真。正所谓有早知无刻意，如果样样事大家一开始已经知道的话，这个世界没有穷人。大家要冷静一点，客观一点去分析先。例如你相信的预言家，他讲了十个预言，最后只是应验了一个，其实他的命中率只是得 10%。如果他讲得一个预言又真的中了，命中率就是 100%。不过你都知道，无论古今中外，任何预言家作出的预言必定不会得一个那么少。原因很简单，只要撞中一个，他就会将这个中了的预言不断无限放大，令人觉得他的命中率很高。你几可会听到这些人会讲回自己错了的预言的。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如果呢类预言家真係咁准，对自己充满信心嘅话，预言讲一个就够啦，讲咁多嚟做乜呢？但係无论几咁客观同埋科学去分析，仍然会有好多人相信呢啲预言。其实有冇諗过，我哋会不知不觉令到呢啲预言成真？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麦顿提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叫做自证预言，即是自我应验预言。意思即是说，如果我们相信将来是会发生某一些事情，就会令到我们做出一些新的行动。如果我们根本不相信的话，就不会去做这些行为咯。所以正正就是因为这些新的行动，令到预言会发生的事发生了。举个例子，上世纪19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事件，当时的人错误相信银行濒临破产，大多数人感到恐慌，到银行提取现金，结果银行真是倒闭。但是银行真正倒闭的原因是在于大家提取金钱的行动，而不是在于银行本身。无论预言是假定真，只要有人相信然后跟住假设的预言去行动，就算假设自然都会变成真。最近印度神童或者所谓的未来人说经济将会崩溃，如果全世界都相信而作出相应行动，就会令到预言成真。罗伯特·麦顿仲说，要打破自证预言的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质疑原本的假设，或者这些所讲的预言，永远保持怀疑精神。细个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教导是说，未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当长大之后，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相信这些预言，然后将自己的未来放在人家把口里边。到底是人家把口叻，还是是自己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万能合旧日伴随自己，屋企痛处飞。七岁几胆敢预言自己，操一手战机。但到一定年纪，经不起经济起飞，放下志气，喜中带悲。万能侠大热渐成历史，仿佛一世纪。 穿梭几乎温旧时梦想，星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里，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语言谁谨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使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万能合作日夜成队友，通通引了佢，新世纪福音二潮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互为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习惯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已到达大人年岁，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时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世界有太多变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行有号，只懂得欺骗细路，奉劝别太早仰望太高，傻瓜机留给你，谁苦战谁却步，青春的预言无数，有哪个信守到老，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昨晚呢终于在这个新居那里呢第一晚在家吃饭了、哦、因为起码即叫做清感了很多东西啦，有一点点心情可以坐在家吃东西啦，因为不是呢之前都很忙，就都是落街吃啦，吃完之后快快脆，即不要再又洗碗又剩啦，都未 settle 好所有东西，就都是其实很简单，打了个小边炉、哦、都不是说即又爆炒又剩的，因为始终都要即整返好晒那些碗碗碟碟 ,set 好个架布先的。但是昨天呢打这个小边炉呢就顺便啦，即巡视一下那里，即附近的街市第一次去买下餸， 巡視業務 是买下餸，看看大概的价钱、啊、 去到哪里、啊、你要去到什 什么安村的、 啊、不用啊，去楼下隔离就有一个很小型的街市的、哦、每样它小型得来的东西，它真的每样有一档，即海鲜有一档，菜有两档， 那它独市生意，它可以抬价， 其实是，但它 又冇喎，佢又 你就係貪我呢度有海蝦賣，我賣到200蚊一斤，你都要買。 唔係咁，但係其實你行遠少少都已經有其他選擇，所以不能夠，不能夠。 我未去過你個新居啊，未知字啊，我都幫你 邀請你上嚟。 好好，實有機會嘅，實有機會 嘅， 我點都要你幫手嘅。 嗱，咁我尋日咧就買咗一個統蠔咧，我幾好食喎。其實通常咧買嗰啲美國統蠔咧都冇乜失手㗎啦。 喂，有其他國家都做統蠔？ 有啊，尋日我見到有台灣嘅統蠔，仲貴少少添，係好似。都貴10-20蚊咁樣，咁我都係買翻美國嗰只啦。咁佢都其實好大隻喎，啲統蠔。咁所以今日咧，我就諗住講一個姜葱統蠔煲嘅。 喂，嗱，講你呢個咧，你著火之前咧，先要講咗呢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屯門公路咧，汽車著火啊！屯門公路咧，往九龍方向啊，近豪景花園嘅中慢線封閉咧，非常擠塞啊，龍尾就喺小欖嘅。另外咧，青山公路咧，深井段咧，往九龍方向啊，近碧堤半島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咧喺浪翠园三期，咁驾驶人士或者揸开嗰边嘅朋友就要注意啦。咁啊，讲翻你个统蚝究竟点样煮法啦？ 咁我寻日就打边炉啦，咁不过咧就令到我好想咧再买嚟整下一啲姜葱蚝煲。咁啊，天气冻冻地咧，食啲煲咧就又香又暖啊嘛。咁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啫。咁啊，首先咧就将葱咧就切断啦，姜咧就切片啦，咁同埋干葱咧就切粒，即系呢三样嘢咧。就是那个嘅蚝煲嗰、那个嗰阵香味嘅来源咯，可以话 姜葱屈蚝咯，通常喺街食就用嗰啲铁煲嚟，即系有少少煎炒感觉咁样咧。你系咪都煮煮到嗰个味道？ 系啦，就系、是、用呢几样啦，葱啦切断啦，跟住姜就切片啦，同埋嗰啲干葱即系紫紫地色个干葱咧就切粒啦，咁啊摆埋一边先，因为就诶一间起煲嗰时用嘅。咁另外咧，你嗰蚝咧就一定要洗干净佢。咁啲人就话：，点解冲极啲水？都污糟嘅，其實之前我都有講過，無論你蚝仔又好啦，或者大嗰啲蚝都好啦，你要落少少生粉同埋鹽咧，去撈一撈佢先嘅。咁撈咗佢之後，你再沖水咧，你就見到佢真係飆好多黑色嘢出嚟啦。咁你就要用攞啲生粉嚟揦揦就，即係整翻乾淨佢嘅。咁你如是者又沖幾次水咁樣咧，就會乾淨啲噶啦。好啦，咁跟住咧，平時你出街食嗰啲蚝咧，就佢就唔係就咁煎嘅，你 feel 到佢出面咧都有少少好似有啲咬口，好似有啲皮。因为它就是在落你的煲之前它是染了少少那些生粉。 生粉。 你落这个煲之前最好都是将个蚝飞一飞水先即是分零钟这样留下 去。 飞一飞水去了那些污糟东西先跟着就印干它就捞少少生粉。就可以用中火就落少少油就摆个蚝就两边煎到金黄色。跟着就夹翻起佢啦，跟住就系香嗰样嘢啦，就头先嗰啲葱啦、姜啦，同埋嗰啲干葱啦，就兜一兜佢，就喺个锅嗰度，跟住咧就落埋少少绍兴酒、蚝油、生抽、糖同埋少少水，就做嗰个嘅汁，跟住就将头先你就煎到金黄色嘅蚝咧就摆埋落去，咁啊见到佢差唔多收汁啦，咁就 OK 啦，就 正 呢个正啊，其实因为佢嗰个材料唔使好多，系啊，咁但系咧就好野味，即系特别我哋中意食蚝嗰啲人。就觉得好正咯，送花、 啊。我都好想食蚝啊！ 系啊， 点算啊？今晚试下， 今晚食啦， 煮先跟住你嘅菜谱啊吓、嗯。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咧要真系分享一个真享乐，我琴日去玩啊， 去边玩？讲嚟听。 去郊外啊，好开心啊！ 开心开心，去哪里？ 海滩。 系啊，我去咗一个一日游咯，我去咗大美都一日游， 即系探小白。 探小白一日游， 好可惜。好可惜我係探唔到小白， 因為小白唔喺大美度，佢放假嘅時候知你啲人係 佢又去咗玩，佢又去翻沙田， 佢又去翻第二度， 尋日我上咗山頂， 上咗山頂係啦， 屋企隔離個山頂 行山咁。 佢嗰啲我真係高攀唔起，我上到去 係高啫，你高得攀起嘅呢個 攀唔到，我驚碌翻落嚟。 有咩玩啊？去參佛啊？去大美都？ 我唔係嗱，因為其實咧，我之前咧已經睇咗好耐嗰啲本地遊嘅攻略，咁跟住我又即係諗緊啊，其實呢啲咁嘅 假日咧咁好天氣，最好就真係可以去玩下啦。於是而家大細就自己去做咗呢個大美都一日遊，我就上網自己做 research 嘅，即係睇下咧到底有啲乜嘢嘅行程可以去啦，又唔會話太辛苦，因為我屋企啊真係父老攜幼啊嘛，有即係年長人士，亦都有小朋友咁樣啦。 即係一行人有幾多人啊？ 有长者两人，同埋小童一人，同埋有我同我先生， 哦，即系五个， 五个人，偷同五个人，冇错啦。咁跟住就要谂一啲即系一家大细又唔会太辛苦，又唔会太体力劳动嘅活动啦，即系要顾住啊嘛，要顾住上面，要顾住下边。 野餐咯，最好噶啦，我最中意喺郊外做咩食嘢咯。 你野餐咧，啲长者咧又会将屋企啲嘢全部带晒出嚟，最后 拎啊，好惨啊，我觉得 爹哋妈咪最后又系要煮嘢食咁样，哎喺屋企食好过啦。坐喺草地咁样， 同埋呢天咧，如果野餐又话冇啲热嘢落肚， 系啊系啊，可能系咪系啊，都有啲。 可能大湖湯去， 要 keep warm 嘅一啲器皿咯， 搞唔掂啊！即係我哋咁啊，即係我同我老公兩個叻咁啊，所以就係盡量就係輕便啲啦咁。咁所以咧就揀咗一個咧，我其實咧好想去好耐噶啦，就係呢一個水上活動中心啊。 哦， 係啦，因為咧其實又可以去睇下人哋玩一啲水上活動啦，齋睇就算，即係自己唔玩都幾好睇啊！確實係，即係你可以近距離睇到人哋玩呢個蛙艇啦、橡皮艇啦，同埋呢個滑浪風帆喎。咁同埋咧，我自己咧就真係喺香港裏面咧第一次玩呢個水上單車啦。 係啊， 佢我喺香港真未試過喎。 即係嗰啲好似踩單車咁踩落去嗰啲嘛。 係啦，冇錯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即係試下帶小朋友有一種叫做喺海上面即係叫搭下船咁樣嘅感覺啦。因為啲船又唔會話開得太快，亦都唔會話太拋嗰啲啦。因為我自己咧本身 喂你冇粉踩喎 ，Barbie， 我頭先睇你 IG 冇啊，你喺度打卡啊，喺度揈手指。拍嗰啲片， 嗰个咧就系停喺呢一个嘅海中心嘅时候打卡，咁梗系啦，你即系出得海唔系唔打卡啦嘛， 真系辛苦啊，先生，先生俾心机啊，先生，一个人踩，我成日见嗰啲家庭单车都系咁啊，喺单车径嗰啲家庭单车，个老公喺前面劲踩， 个老婆周影相， 个老婆同两个细路仔喺后边咧， 我有见过佢哋踩嗰啲家庭车咧，咪上堤坝嘅时候好斜斜路嘅。个阿爸咧就喺后面推，个阿妈咧都有啲身形嘅，就坐喺上面，一卡大晒。 点解唔可以一齐推？ 唔系一齐落，喂，你唔推唔紧要，你一落地下，后面推嗰真系好辛苦。 你呢个我都见过有几次呢啲咁嘅景况，跟住我哋后面就觉得，哎呀，可唔可以快少少？同埋又其实几危险嘅，如果你上斜路嘅话咧，即系你点知阿爸会唔会突然之间唔够力噶？系咪先？即系呢啲好难讲啊。 澄清翻 ，Barbie 系有踩嘅， 有 踩啊，有踩。 其实咧，嗱，好多人咧，大家都以為是我老公一個人踩啦，其實就不是的。 我都是咁以為的，其實我真心是咁以為的。 好多時間反而是我一個人踩，因為點解咧？哦、因為我個女咧同即係你啲水上單車係咁噶嘛，我就租咗嗰啲係四人座位嘅，咁即係好似你啲巴士座位咁係對坐嘅。 少咗個冇得坐你五個人。 嗱，跟住咧，我個女咧就係坐我老公個對面，即係話咧，一係就我個女踩，一係就我老公踩，因為得一個腳踏嘅啫嘛。咁你知小朋友好想有嗰個成功感噶嘛？咪就話媽咪等我嚟啦咁。咁於是當我個女以為自己踩緊嘅全程咧，其實係我一個人踩緊。 腳夠長， 其實佢啲腳仔唔夠長。 係啦，其實根本佢踩唔到嘅，但係佢以為自己踩緊。咁我又想 air bike。 用意念踩緊， 唔緊要啦，係呢啲都係成長嘅過程嚟嘅。 所以我今朝早一翻嚟同小柏講，我有啲腳軟，我好攰啊。因為其實咧，原來踩水上單車嘅力咧，我反而覺得仲攰過踩單車啊。係 㗎， 因為 有水阻力嘛。係 啊，於是我覺得OK 喎，呢一個都係一個唔錯嘅運動啊嚇。 係啊。 咁同埋咧，我琴日去嘅時候咧，我有一個觀察就係，因為咧，我諗真係。大家都冇乜得飛去旅行啊，非常之多嘅呢啲本地嘅旅行團啊，即係我琴日去嘅時候咧，直頭係嗱，雖然而家就冇得話嗰啲燒烤場可以用啦，側邊嗰啲即係其他啲燒烤店啊另計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公共設施係封曬噶嘛，因為疫情嘅關係，但係依然咧係有好多嘅旅遊巴咧就係去一啲唔同嘅景點嗰度就影相啦咁，咁但係好彩嘅咧就係大家都好守規矩嘅，同埋我覺得咧嗰啲本地遊咧都有安排咗一個唔同嘅時段，即係佢哋係輪住落車嘅，會同一時間見到好多人喺度，佢哋一架車落咗，上翻車走咗啦，然之後到下一架嚟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即都係算舒服嘅，唔會話逼得好緊要嗰種感覺 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做下唔同嘅運動啦。咁啊，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Barbie 對於你嚟講呢個水上單車 係啊，同埋咧真係好靚咯，即係睇嗰個日落嘅時候咧，因為小白成日推介我嘅，咁但係琴日咧親身見到啦。 我推介咗個日落俾佢啦，咁就去咗啦。 我啱啱推介咗个日出俾佢， 系啊，要去睇埋日出。 唔使唔使，芭比，我哋呢啲年纪咧惯咗睇日落噶啦， 系 唔使睇日出噶啦， 睇惯啲夕阳。 我哋日落关注早嗰啲啊，日出嗰啲交翻俾小马去睇，好辛苦啊！我上次去完凤凰山睇日出，我话我近呢一两年我唔会再睇啊， 先 啊，真系心血少交唔掂啊，交翻俾小马，小马负责睇日出，我哋负责睇日落啊吓。 系啊， 咁啊，大家谂下啲好去处去玩玩，谂谂睇睇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